92码，加上詹士麦迪臣的入球和泰利文斯射入今场第三个12码，协助李斯特城取得大胜。另一场赛事，纽卡素凭完场之前射入12码，作客1-1逼和热刺。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9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6级，初时达7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还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6级，初时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还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风5-6级，初时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还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还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度17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东风2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4级；澳门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4600米有雨。最后是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姐姐，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我哋要远离斜坡。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明白晒。 愉快感觉弥漫思想，发出思想是我本分。愿你当梦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啊，6:08嘅时间啦吓，扭开心机咁啊，而家嘅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啦。你哋好啊吓，咁啊喺今天早上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直播室入边咧，咁啊亦都有白卷浩陪住你哋，咁啊喺早上嘅时候，咁啊一齐咧喺今个星期啊早上6:00开始，已经咧就系啊准备定咧今个星期嘅工作啦吓。希望每一位的听众都是精精神神努力准备向前，这样就最好了。外面都有些地方落着雨的，驾驶的朋友要留意着。26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8%。早晨各位听众。 晨光每日一格， 生命嘅道路，我哋好难去到预计到底系点样行。咁佢有阵时会系好多嘅荆棘嘅，有阵时亦都会可能系好顺畅。冇人知道到底你下一秒钟嗰一个嘅叫做人生嘅转折，人生嘅交叉点会发生啲乜嘢事。准备定啲乜嘢嘅方式去到同你一起去到挑战或者系俾啲试炼你咁样。人有时的而且确咧，无论系顺境定逆境，我哋都应该抱住一种感恩嘅心情。点解呢？当你顺境嘅时候，梗系要多谢啦。可能有啲嘢你冇用过力已经得到。但当你逆境嘅时候，可能你亦都要明白到就系呢个系一个好大嘅挑战。呢个挑战可能系安排俾我哋为到我哋日后嘅各种人生，可能有更加大嘅经历嘅时候，而家系一种嘅磨练。上天俾到我哋一种咧就可以锻炼嘅机会，所以都要抱住呢一种嘅心情。有时候生命的而且确好似一条马路我哋嘅道路一样，睇上嚟而家可能系前行嘅时候，哇，一路都系直行 ，K 嘅山路可能喺后边，目的都系希望我哋能够明白迎难而上。不过山路总系亦都会有完结嘅一天，到时候又会点呢？又系翻去一条咧不直嘅道路。令到我哋咁啊得到人生又再次咧就系过咗一啲嘅困难之后，迎来更加好嘅生活。所以咧这个世界上冇绝对，有好有坏。其实冇坏咧，点会咁感觉得到好嘅各方面嘅好处咧？系咪？如果呢个世界全部都系好嘅，其实唔系一件好事。这个世界上就是因为有不好的事情，我们才会更加懂得珍惜好的事情。 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秋风即使带凉亦漂亮，深秋中的你甜蜜我梦想，就像落叶飞轻敲我窗，冬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天空多灰我们亦放亮，一起坐坐谈谈来日冬香，莫是爱间低温这样长，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燃亮飘渺人生，我多么够运，无人与你逗留，我思潮上从没再疑问，这个世界好得很，暑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火一般的太阳在脸上，笑得肌肤如情，痕极有样，滴着汗的一生笑着唱，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燃亮飘渺人生，我多么够运，无人与你逗留，我思潮上从没再疑问，这个世界好得很，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是某种缘分，我多么庆幸，如离别你亦长处心灵上， 宁愿有遗憾，亦愿和你远亦近。春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春风仿佛爱情在酝酿。初春中的你撩动我幻想，就像嫩绿总是春意。 早上的时间，他是张国荣，春夏秋冬。 这本并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见到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最高嘅气温大概29度，稍后局部地区系有雷暴噶，咁今天都要特别留意住呢个天气变化啦吓，咁啊可能会稍后就嘣嘣嘣咁样。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咁啊初时离岸间中嘅吹强风，展望嘅未来两三日都系间中有雨噶，而家26度，相对湿度88%嘅。我哋饮用嘅食水咁当然系淡水啦，但系地球上其实超过90%咧都系咸水嚟噶。淡水对我哋嚟讲咧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一个资源嚟噶。淡水亦都系俾到我哋嘅身体或者我哋地球上嘅生物啦，好多嘅生物啦，一啲好重要嘅元素。即系我哋呢一种嘅生物啦，系咪咁啊？好需要咧，就系水分咧，去到维持住我哋嘅生命嘅。淡水咧就做唔到噶。咁啊，但系淡水唔够嘅时候点算咧？咁多嘅咸水啊，你一谂就谂到，可能咧就会用一啲叫做海水化淡嘅技术。其实水务署2008年推出了一个叫做全面水资源管理策略的，咁为了气候变化带来不确定的因素做好一些准备嘅。其中一项主要就是开拓新的水资源。咁喺呢个策略底下，香港咧佢哋话到可以就开发呢个叫做海水化淡，以前都试过噶啦，不过成本太贵啊，咁令到水资源就更加多元化嘅。咁啊，及后咧喺2019年咧，亦都系更新咗呢一个策略，进一步强调海水化淡，即系透过建造第一阶段将军澳海水化淡厂，喺应对呢个气候变化入边咧，希望能够提升到香港食水供应嘅应变能力，咁啊担当一个重要嘅角色。海水化淡啊，到底系点样嘅咧？系咪成日都系大家谂啊，蒸啲水啊，跟住咧就上咗上去，跟住咧就啲盐咪留翻喺个底嗰度。佢用一种自然渗透嘅技术嘅，其中一个啦吓，喺半透膜两边啊，分别咧就有清水同埋盐水。啊，根据自然嘅定律啊，水分子就会通过咧就系呢啲半透膜由较低浓度嘅淡水移动去到咧就较高浓度嘅盐水嗰一边，逆渗透。咁啊，若果咧即系盐水喺一边啊，施以大嘅一啲叫渗透压力咧，叫做有强，即系嗰个压力差嘅时候啦，盐水嘅化学咧嗰个嘅叫做情况啊，就会高于清水，从而咧就令到盐水入边嘅水分咧通过呢个半透膜就流向清水嗰面，呢个咧就叫逆渗透。嗱，将军澳海水化淡厂咧就采用一个叫做逆渗透嘅海水化淡技术生产食水嘅，可以符合咧就香港嘅食水标准。咁啊，呢个标准亦都采纳咗咧就系世界卫生组织所定用嘅一个叫做饮水水质准则噃。再睇翻呢个将军澳嘅海水化淡厂生产嘅食水单位啊，成本估计大概咧就系每立方米啊13蚊。咁你话系咪贵咧？咁啊？一定是贵过我们自己这些自来水的啦。当中包括就是配水以及就客户的服务成本的。如果扣除了配水和客户服务成本，生产食水单位成本估计就大概每立方米是10蚊。 其实海水化淡咧，呢啲叫做单位生产成本啊，亦都系由多项嘅因素所组成嘅。嗱，包括咧就系建筑嘅成本啊、能源成本啊、海水嘅水质啊，即系海水嗰排，哇，啲水质好差嘅，有可能影响嗰个价格嘅。仲有咧就系温度啊，同埋一啲环境嘅条件。咁啊，参考咗呢啲叫做国际性嘅海水化淡协会嘅资料之后啦，咁啊定出一个嘅价钱嘅。咁当然你话最好嘅，咁我哋梗系继续咧有我哋自己足够嘅淡水水源啦，唔需要咧就攞啲海水去到化淡，因为用海水化淡嘅时候，其实亦都牵涉到咧就要用其他额外嘅资源咧，去到将呢啲嘅水咧即系海水转化嘅。一去到转化的过程咧，其实我哋都会明白，一定咧又会牵涉到好多消耗过多嘅能源啊，各样嘅情况都会出现。咁所以咧，珍惜资源都系我哋日常生活嘅大前提嚟噶。 望着你侧影，当你再上月亮，但隔了块透明墙，分不到你幽香。现在放的歌想去共你合唱，可惜分隔的灵魂都近，都差一线长恋爱。会让冲动接上你便无勇似我离奇梦想。宇宙和宇宙那日接通，每夜研究着怎破壁闯进你时空。宇宙如镜像，并无尽头，这空间不可碰。仍想找一线天，同一个你在里面，跟我可通讯。在这边讲，你那边可否听见我？平衡在某次元某处司机。相配的我，所以别太总喜欢他，努力去爱我，才是你梦恨那段淡过。宇宙和宇宙那日接通，每夜研究着怎破壁闯进你时空。 佢系咩？林欣彤一首嘅歌曲《次元壁》。追踪好人好事好消息，日日输出正能量。 晨光正能量卫星， 眨下眼就已经去到9月28号。咁啊，9月28号仲系啲乜嘢嘅日子咧？虽然咧就唔系啲乜嘢特别重要嘅事情啊，可能咧就你生日啦。咁啊，但系咧。 在今个星期的而且确咧，大家会觉得喂，好似有少少唔同嘅感觉咯，因为今个星期咧叫做公众假期啊特别多。嗱，去到星期四嘅时间啦，咁啊10月1号同埋10月2号咧都系公众假期嚟噶，可能啲朋友咧都已经咧就准备定咧啊，可以咧就过一个嘅舒服啲嘅一个星期啦。今日星期四咧就系呢一个嘅中秋节啦，8月15日中秋节，亦都咧就系国庆。仲有啲咩咧？就系咩世界音乐日啊，国际老人节啊，呢啲咧就唔多讲啦。但系8月15日咧，好快脆就嚟到咯。咁你会唔会已经准备定咧？就系呢一个嘅月饼咧？我屋企咧都有一个嘅月饼，唔系一盒啊，系一个嘅月饼。咁啊，屋企人分出嚟嘅时候咧，咁啊分下分下啊，有一个咧就留到落嚟俾我。咁我咧就打算啊留翻咧就系中秋节当天嘅晚上咧，先至咧就系食呢个月饼嘅。咁啊，月饼啊不适宜食得太多啦，系咪？食得太多就好容易咧，即系叫做身体嘅健康咧啊，嗰个平衡啊失去。咁啊麻烦啦吓，咁但系咧睇翻咯，其实咧喺我哋中秋节入边啊，除咗食月饼之外，仲可以做乜嘢啊？就系咧玩下啲灯笼啦。虽然天气方面啊未必咧就系好理想啦，咁但系咧都可以应下节嘅。咁啊最近咧亦都见得到咧就系多咗好多人咧，就系因为可能饿咗太耐啦，佢哋纷纷咧就出到街上面咧就揾一啲叫做即系叫做人手做嘅灯笼啊。可能有啲係紙扎嘅，有啲玻璃紙嘅，咁話到今年嘅呢一個嘅燈籠嘅銷情咧，咁相對嚟講啊較係好，咁亦都好多人咧就話到啊嚟緊嘅時候咧，咁啊亦都會準備定啦，啊去到一啲郊外嘅地區，咁啊準備定咧就可以欣賞呢一個嘅月光啊，咁啊而且今年呢個月光咧仲係藍月亮嘅月光，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傳統嘅燈籠有個好處就係要用蠟燭點。点火唔系揿个掣，一推一推入电池就可以发光，有个灯胆仔仲会唱歌。我啊中意传统嗰啲应节啊嘛。 这个一切不过梦话，受不了双手求一把锁，活一世谁知道我要什么，唯一个信念便点上自然突破，弄醒了这抑压的心魔，迷失寻找，谁有样原则温室中结疤，待荒土渐开花，谁有在乎他眼泪和血看惯盖马，受不了双手求一把锁， 首歌曲嚟自 All For One 啊，佢哋嘅点火，点火啊！我见嗰啲内地嗰啲星空系咁样嗌，点火啊！点到去早上六点半钟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永兵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表示，印尼政府由明年一月起会免除输出劳工就业服务费用的新规定，被输出劳工无需负上一身债务。不过新规定引来本地雇主和外佣职业介绍担忧，新规定要求雇主支付外佣出国护照、良民证和印尼社会保障公款费用等。他说当局已经和印尼驻港总领事馆代表会面，反映雇主忧虑，对方承诺会尽快和香港雇主团体和职业介绍所组织沟通，介绍详情。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点名批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未有兑现五年前表示不会将南中国海岛礁进行军事化的承诺。国务院发言人奥塔格斯表示，中国现时在有争议的岛礁毫不顾忌进行军事化挑衅，部署反舰、巡航导弹、扩大军事雷达和信号的情报能力，建造战斗机机库和跑道，并利用数以百计的海上民兵船队配合中国海警船，以常态的方式骚扰周边国家的渔船，以及开发石油和天然气的工程。奥塔格斯批评中共没有兑现承诺，呼吁国际社会要继续反对这种令人无法接受和危险的行为。美国将继续同东南亚国家同盟友站在同一阵线，持续抵制中国控制南海的企图。位于高加索地区的亚美尼亚和亚塞拜疆是有主权争议的纳戈尔诺卡拉巴克地区冲突互相发炮。亚美尼亚表示有16名士兵和两位平民丧命，百几人受伤。亚塞拜疆表示有军人和平民死亡，包括一家五口。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谴责使用武力，呼吁双方停火。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亚美尼亚总理通电话，对冲突感到担忧，呼吁停止军事行动。美国谴责两国将局势升级，呼吁立即停火。欧盟亦都呼吁双方停火。亚塞拜疆盟国土耳其谴责亚美尼亚发动袭击。亚美尼亚和亚塞拜疆都是前苏联成员，纳卡地区获国际普遍承认是亚塞拜疆一部分，但实际上由亚美尼亚人管治，双方为争夺纳卡爆发战争。虽然在1994年达成全面停火协议，但两国一直处于敌对状态，武装冲突时有发生。德国甲组联赛上届冠军拜仁慕尼克作客1-4不敌荷芬咸，连胜23场的纪录结束。主队荷芬咸开赛16分钟凭一个角球领先，及后由摩尼斯达堡射入成2-0。拜仁之后由金美治追成1-2完半场。荷芬咸到下半场凭卡拉马力射入两球，协助荷芬咸主场4-1大胜拜仁。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9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个女咁耐都未等到器官移植，希望越嚟越渺茫啦。 香港每日有接近3000个病人急需器官移植以延续生命，净系支持同问候唔够噶，即刻上卫生署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成为捐赠者啦。登记咗，记得将你嘅意愿话俾屋企人知啊。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rgandonation.gov.hk。 各位听众，26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7%，现在听香港电台第二台，还有就是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你们好，今天空气方面属于就是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即是低水平至4的中级度的水平。今天早上继续都有白卷号陪着你们，一起在星期一的早上加油努力打气。今个星期呢，如果一般打工仔咁啊，翻工翻三日嘅啫，好快脆就过，好快脆咧就可以休息一下噶啦。各位听众早晨啊！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睇翻咧，环保署根据翻2018年嘅数据显示啦，喺香港每一日即系叫做废纸气量啊，去到咧就2702公吨，咁啊，真系讲得上咧系近年嘅新高。不过咧，回收率持续下跌，去到 41%。 好啦，为了维持或者就提升本地废纸回收的质和量，政府呢就以一个叫中央收纸的形式稳定前线回收的价格，以及呢即是很多的拾荒者他们回收的动力。咁但是呢就迟迟呢都未有公布即是这些方案啦。明年內地咧就會停止咧就係收境外嘅廢紙，哇！咁香港咁多廢紙點算呢？喺屯門嘅環保園啊，廢紙回收再造廠，咁啊有公司咧就即係連續兩年咧都未開工啊嚇，咁啊有話到咧就將會撤出添，咁啊政府咧就都要諗諗計先得啦。咁啊，话到咧就亦都有另外嘅公司咧，就有意喺环保园咧兴建咧就纸浆厂，纸浆即系嗰啲好似豆浆嘅浆，纸浆厂啊，最快今年嘅年底就会招标啦。环保团体就认为啊，其实香港需要一间咧就纸浆厂，就免除咧就系依赖咧就全部都系外地。香港政府咧就可以透过一啲叫做微调补贴计划啊，确保咧就系废纸优先供应俾本地嘅厂房。咁但係长远亦都呢就係要有譬如垃圾徵費配合啊，增加回收嘅诱因，先至能够大大咁样提升呢个回收量，咁啊支持呢一个营运嘅。做环保业呢，香港营运的确确系相当之艰难啊，咁你淨係叫做运输成本呢都已经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咁我攞咗啲纸啫，我喺街上面攞咗啲纸，我都要左运右运又要收集㗎嘛。咁、那个运输成本的确呢系都几大啊。好啦，咁香港呢咁亦都有啲叫做两大嘅造纸厂啦，先后呢就喺90年代呢就倒闭。最后一间亦都喺2006年嘅9月都结业啦。咁结业之前呢，其实每日处理嘅废纸量呢搵返资料就係260公吨嘅。咁但係当时油价呢就持续上升啦，咁加上政府有意收紧工业用嘅柴油即係含硫嘅标准。咁啊，令到咧就系呢一个叫做洁净嘅柴油费用更加高昂，咁啊搞到咧就厂房入不敷支，咁啊最终咧就系倒闭收场噶。 就是因为咁啊，所以咧就香港冇咗呢啲叫做废纸再造厂啦。咁啊，回收嘅废纸咧就点咧，全部都系要靠出口。咁但内地早前咧就已经咧就系公布咗啦，今年年底啊之前就会实施咧就一叫做固体废物零进口。咁佢哋都要保障佢哋自己地方噶，咁所以咧就会全面禁止外国嘅废物，包括咧就所有嘅废纸啊入到咧就系内地嘅境内噶。咁到咗嗰陣時啦，咁啊香港呢個時候咧，咁啊當係境外啦，啊屆時境外嘅廢紙咧，或者就只能夠咧就係、是、即係好似香港嘅廢紙啦，我哋諗下辦法，譬如運去東南亞，甚至乎咧就係、是、將佢製成呢啲嘅紙張，咁啊張都係嗰、那個豆漿嘅漿，紙張嚇。環保署咧就目前啊就以一個叫做服務合約形式咧就聘請咗咧就17个嘅承辦商，咁啊喺全香港咧提供一啲叫做廢紙收集同埋回收嘅服務，咁啊合約咧、叫做。头嗰半年啊，必须咧就以不低于每公斤7毫子嘅价钱，咁啊向前线回收人员咧，以及其他嘅废纸生产者咧，就收购一啲唔湿水、唔混有杂物同埋其他嘅叫做杂质嘅废纸。咁啊，承办商咧就喺即系香港啦，咁啊进行呢啲筛选、拣啊同埋打包等等嘅工序，咁啊将呢啲废纸出口至到咧就内地或者海外嘅市场循环咧，就再做成一啲叫做纸嘅制品。其实纸咧系的而且确咧系可以再循环再做，如果就咁撕咗抌咗垃圾桶嘅话咧，其实系咁啊，即系点咧？即系代表嗰个纸咧就会去咗呢一个堆填区，就冇办法咧令到佢咧就再生。即係佢叫做第二個生命咧就冇咗啦嚇，咁但係內地而家的而且確咧有一個叫做實施喺呢一度啦，咁啊令到香港嗰個嘅紙咧都要諗下辦法咧就出處啦啊！如果唔係啲紙堆曬香港咧，咁我哋自己咧都非常之麻煩啦嚇。東南亞方面呢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廠房呢係可以叫做吸收到嘅，咁但係牽涉到呢就係、是、譬如嗰個嘅運輸成本啊各樣嘅嘢，咁而近年啊本港嗰個廢紙回收率呢其實都見到持續嘅下跌，咁正如頭先所講，可能有啲紙真係去咗堆填區啦，因為呢就冇咗呢啲叫紙廠去到處理啦，咁全部都係靠出口循環再做。根據了解呢，咁其實呢個內地嘅叫做政策一出台之後呢，咁令到呢即係香港嗰個紙嘅去向呢就更加成為咗一個大嘅問題。環保署嘅回覆呢就未有透露明年廢紙進口去到內地嘅新嘅安排，繼續呢就都係好似以前咁答㗎啦，向國家反映本地回收市場呢就情況同埋回收業界嘅各種意見，咁探討點樣呢就係譬如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底下有冇辦法可以將香港嘅資源喺嗰度地方又為一啲嘅設施循環再遇，又搵啲新嘅機遇呢，咁樣咁呢啲都係等待慢慢嘅公布啦，咁但係我哋而家可以做嘅唔好用咁多纸。 天气好，仍睡不好，恩宠赞美没有令我很自豪。然后我不见人，不理人，瞒住我这刻感觉很燥，觉得倾诉拥抱太恐怖。难道远下去人间真的？很想问为何难过，很想呼救，情绪极度无助，是孤独还是失望，还是被世界折磨？假使我仍未够好，你不要叹气我好吗？随便笑下去，喜欢的可以重伤我，普天下病人无数，我在这边陪你寂寞，当你再哭也没结果，找不到那心理药方，别遗忘还有我，同样在那些阴影跌下过。不会死才是胜利，跳出那角落里洞悉的预期，其实我很好奇，真好奇何时要炫耀这种心地，我只知道今次我比你了 些阴影跌下过。在我附近，当我未抚平情绪，必然我吧。难道跳下去人间真的会痛惜我？当黑夜又来烦我，很感激你陪我席地而坐，幻想自由地生活。没兴趣不可，假使我仍未够好，你可会爱我更加多？随便笑下去，喜欢的可以重伤我。普天之下病人无数，记住你心还有愿望。当你再 一首歌曲嚟自姜涛啊， 找不到那心理药， 孤独病。 同 时啲环保业嘅工作有阵时都个感觉，如果太少支援咧，都系有啲孤独嘅感觉。咁希望大家共勉之啦吓。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嚟到星期一早上职场 KOL， 咁啊教下大家点样分享一下啦，有啲乜嘢嘅便当啱使咧吓。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日日忙，想补下有冇计啊？ 唔使下下补嘅，听住我哋职场便当，一定帮到你啦！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星期一嘅时间啦，职场 KOL 讲到职场便当，你做咩咩喺度？唉，最近咧我都喺度烦紧呢个问题啊！唉，发觉咧小朋友啊，香港读书咧又担心佢呢样，又担心佢嗰样，啊又喺度谂啦，啊冇咧就系、是、去外地咧咁样。啊！移民去外地嘅時候，我又諗話，唉，我呢啲人又冇乜優點喎，咁叫做死定把口咁樣。唉，去到外地 唔知做乜， 咩真係唔知做乜啊嘛，唔通淨係洗大餅咩？係咪先？咁我又擔心。啊，有冇得解救咧？唔知道。 有啊，因为咧呢、這个都系我近期啲朋友好多嘅话题啊。吓，系啊，有啲我就未有小朋友，但系好多身边嘅小好多身边嘅朋友有小朋友啦。吓，咁佢都系谂紧佢哋系咪应该外国读书会好啲咧？咁、样，咁外国读书我使乜过去陪佢咧？我去到做乜咧？ 喂，不如我个仔如果送向我，你又过去陪埋佢啊？ 做厨娘系咪？ 系啦，你又识煮嘢食，我突然间谂到个万全之策、啊， 就谂到职业俾我系咪啊？ 系咯，因为我句我唔知道做乜好啊，有冇提议啊？ 系有啊，其实咧系啊，又系旅行嘅经验系啦。我哋如果去外国咧，好多时食到热狗 吓，系啦， 咁样热狗咧就系、是、烧咗个肠仔咧，即系佢有部机个肠仔会自己转嗰啲啦， 系 啦，跟住就俾个包俾个肠你，就任你好似揿碱液咁啦，任你揿茄汁啊，系啊系啊系啊，然后滗啲洋葱啊咁样，系啦，咁其实就好多呢啲咁嘅车嘅， 咁喺外国啦， 系啦，咁但系其实 点解香港冇啲车嘅嗰时候？ 我都香港唔知点解，太可能太多店铺啊，所以啲车唔 work 啊。 哦，唔系啊，香港当佢小贩啊， 又可能系啦， 可能咁样拉又冇小贩牌。 咁外国有时好多地方，即系大啊，譬如你去，你揸车揸好远，咁你揸下，你都会有啲有啲档口有嘢食啦，又或者喺嗰啲譬如 New York 嘅好多熱狗，其實而家已經少咗好多啦、因為嗰啲人真係好繁忙啊、好似周街即刻 wrap 只熱狗走咧，就最快咁樣咯，行住咁樣食就完咯，未必有時間坐喺度食咁樣咯。 点解咁忙嘅咧？ 系唔知点解咁忙，系啦。咁但系咧，加下嗰啲热狗咧，已经进化到咧， 系热狗都有进化， 梗系有啦。即系唔系普通我哋食开嗰啲想象中嘅热狗， 即系唔系家私铺嗰啲热狗咯。 唔系嗰啲，即系嗰啲系最简单最基本啊。嗰、个热狗嘅 sauce 咧，系可以最 hit 嘅就系日式咯。 最 heat 嘅日式啊， 系啊，其实台湾都好兴 佢日式嗰啲味系点样日式味啊？ 日式味又问我问你都知啦。 唔系啊，即系日式好多款，譬如柚子啊，定系 wasabi 啊，定系 佢哋譬如自己秘制一啲酱汁咯，嗰啲teriyaki sauce 啊， 哦， 系啦，或者嗰、那个 烧汁咁样嗰啲， 冇错啦，嗰、那个肠仔煎完之后，你摆落去嘅嘢可能系一啲紫菜啊、芝麻、然后再淋啲 teriyaki sauce 上去啊。 其实个风味有少少似。takoyaki 啊，八爪鱼丸添， 系咯系咯， 就是那些这样做法啦。咁、哦、但是咦食落去你想下是不是又爽啊， 对咯， 好不同啊， 又异国风情。 同埋冇咁闷啊，食个热狗。 对咯，唔使下下都系黄色芥辣 嘅。系啊系啊系啊系。虽然我哋有时都会反而挂住呢阵味。 系系啦， 但是我哋都可以发展下不同嘅味道。 系啊。 系啊，呢、這个就是我想提大家。即系热狗就系热狗啦， 热狗就 系 热狗， 一个包有条肠， 点样都会转成其他唔同嘅味道。 系啦，咁你喺屋企有多少少时间嘅、啊，你可以用嗰啲。 但系净系讲嗰个日式嗰个酱啊，屋企无啦啦我点嚟嗰个酱啊？ 好容易啫嘛，你用啲日本豉油炒咗个洋葱， 嗯， 啱啱 啱， 跟住你就你可以加啲味淋去炒啦， 嗯， 你即系你想日本 feel 啲，加啲日本豉油、日本味淋就已经系啦，系咪？ 再加啲木鱼碎咯， 系啦，你食嗰阵时再加啲木鱼碎喺面，加啲紫菜喺面， 啊、 跟住就都用嗰个茄汁嘅原理，滋啲沙律酱上去，渗啲芝麻喺面，渗啲饭素喺面，咁、 啊、 你望落去都有本 feel 咯，个系咪啊？望落又冇，食落去就有本 feel 啦。系咪先？ 望落去咧就似日本人，但系行去真系未必系日本人咧。 食嘢唔系咁嘅，食嘢系好容易俾多人错过嘅，系咯，就系咁样啦。 吓 ，OK。 你如果想变台式都得噶，其实 台式， 我哋好中意食而家嗰啲台式肠仔嘅。 嗰啲小肠包大肠， 系啦，嗰啲大肠包小肠，小肠包大肠，系啦，佢哋台式嗰啲肠系唔同嘅。 不过台湾啲肠咧。哇、啊、真係好食喎。 切臘腸 feel 啲嘅係咪 啊，喺呢度食落去呢好鬼香，佢仲要加咩 卜卜脆㗎，唔知咩佢啲皮。 生蒜頭一 齊。係啦，呢個就係嗰個台式熱狗 feel 啦。你用、啊、首先個腸要台式腸。 係。 跟住你夠膽就擺啲生蒜喺入面添。係、 啊、 啦。跟住你好似肉醋飯嗰啲肉醋汁再淋喺面。 啊、 你唔台式。 台式啊， 台式啊，加啲肉松喺面，台唔台式？ 台式啊，台式啊，呢啲都系好嘅套路嚟嘅、 啊。系啊，我只系想提一提大家，真系抢就系抢、 嗯， 包就系包，你点样喺里面多少少变化？就今日带你去咗台湾，今日带你去咗日本啊。 日本系 系啦， 喂，仲有啲得意嘅配菜喺侧边都可以加埋嘅。嗱、嗯，例如如果你想特别啲嘅红姜丝系嘛， 可以啊，可以啊。 咁啊加埋上，其实颜色又好啦。同埋佢嗰種叫做紅薑絲咧，同嗰啲頭先你講嗰啲日本嗰啲燒汁咧， 係 其實係幾夾啊個味， 係啊， 再加埋個腸又鹹鹹地，咁你嗰個薑咧又唔會話腸嗰啲味，嗰、那個薑咧反而係會令到你嗰個腸個味咧更加突出。 冇錯冇錯， 哦， 我哋甚至 explore 下韓式都得噶， 韓式係 啊。 韩式可以 ，kimchi 冇得走啦，冇得走啦，系啊。 kimchi 我即系要加埋，哦，我知啦，拎走腌完之后就拎走嗰啲白菜， 系， 跟住净系用嗰个汁去倒落嗰个肠个面嗰度，得唔得？ 浸到淋晒咁，你听落去啫。直接买 kimchi 落去，点解唔得啫？ 我惊抢咗条香肠。 唔会啦，即系我哋食个香肠，我哋都会再加茄汁，都加摆芥辣，我哋都要再俾啲味提升佢，唔系抢咗佢。OK， 互补不中。 系啦， 系啦，咁啊都系全世界任何一种嘅餸菜， 系啊， 我都可以加呢个香肠同埋汁，咁变成一个当地嘅特色嘅熱狗。 係啊，所以你陪個仔去讀書嘅話，你唔使怕冇嘢做啊。係啊， 係咯， 係啊， 賣 唔同國家風味熱狗。 係咯， 係啊，人人都做到。 廣東 風味啊， 有冇辦法？ 未諗過添，即刻諗下先。 唔係啊，始終咧香港人啊嘛，咁如果我哋去到外地，譬如移民嘅咁樣， 會掛住。 唔係掛住啊！咁我開口講廣東話啊嘛， 咁人哋會 expect 你嗰、那個， 咁人哋梗係會覺得我係賣廣東風味嘅呢個熱狗為上、 啊。試下直接擺臘腸嗰邊。啊！我竟然有題目俾你考起，我添我唔制。臘鴨 或者 臘腸包， 我真係諗到呢、這個夠逼力，直頭可以將我哋嗰啲燒味嘅味 係 擺埋入去嗰個香 叉燒包，叉燒熱狗。可以啊，真系可以啊， 可以移民咯、 啊，可以移民啊！你撕完就叉烧，仲要喺佢面前切片，跟住汁流出嚟，然后嗰啲即系斜啲切夹四块热狗夹落去嗰个热狗度， 系咯， 咁样俾佢，系啊，得啊， 哇，得喎、 啊， 呢、這个真 系，可以移民啊，系啊， 然后再加少少蜜汁， 系啊，系啊， 哇，你 系啊， 净系问我哋自己想唔想食啊？想啦。睇下大家有冇机会试一试呢、這个广东 风味嘅热狗，系啊， 系啦，非洲有非洲风味，欧洲有欧洲风味， 系 美加有美加，我最期待梗系港式嗰个啦， 好，叉烧热狗， 好，唔该晒，咪咪，拜拜。 大丈夫だから 簡単や言えないけど、ほら力を抜いて、君だけが歩ける砂利道の先で、笑い合えたなら簡単や行かないけど、その涙忘れないで、太陽はそっと微笑むはずさ。地平線のようにシンプルに生きたいけど、なかなかそんなにうまくいかない世界、朝まで飲み明かし、 来自耕田张辉，康桥卡米萨玛，感谢神明大人在逆境当中仍然俾到我哋有挑战嘅机会。听听龙虎榜嘅推介作品精选先。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周精选， 佢嘅创作力量同幻想系咪可以吓你一跳呢？除了见识到他的 EDM 创作之外， Terence 还示范了幻想的世界究竟可以有多天马行空得来，又多奇形怪状，还邀请乐迷进入他这个空间。 假使根本搞不清，就别要再求神确认。 作曲林家谦，填词 Oscar， 编曲有 Visual Nation 林家谦，监制周石汉林家谦。今日星期上榜第四个礼拜，停留喺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林家谦《特伦斯梦游仙境》，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瑞士民众难以自由前往欧盟其他地方生活和工作，令到经济陷入衰退，成为真正输家。另一方面，50.2%的选民支持瑞士政府动用60亿瑞士法郎采购新战机，取代在2030年退役的30架 FA-18 大黄蜂战机。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9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二台中秋好鬼赞，全家开心一齐玩。 我是周末有情人的思芬，中秋节最果汁，除了一家人吃饭之外，梗是一齐整啲嘢玩啦。有冇试过用羊肚嚟做灯笼啊？有得食，有得玩，仲好好意头，寓意洋洋得意添。不如今年就试下啦。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中秋节快乐！ 物业管理业发牌制度已经实施了，物管公司和负责管理监督物管服务的从业员都需要申请牌照，前线人员就不用了。发牌只有3年过渡期，如果有经验但未符合学历或专业要求，可以先申请临时牌照，报读相关的课程后再申请正式牌照。详情浏览 pmsahk.org.hk。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丰收家庭保卫队。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丽琪 Margaret。 我觉得最重要保卫家庭就是一定要保持自己的开心，因为人生有高高低低的，处理方式是一定要面对的，尽量保持一个乐观开心的心态去做，那你的家庭都会的。 详情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 丰收家庭保卫队。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线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朝头早嘅时间啦，而家咧就系朝早嘅7:08嘅，咁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除咗咧有我头先6点已经即系开咗波啦，啊，开咗铺啦，咁啊，嘅白元浩、小白之外啦，7点翻到嚟都有欧喺度啊。早晨， 早晨啊，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 早晨啊！出边系26度嘅气温， 有啲微凉啊，唔知今日大家嘅早餐咧会唔会即刻转翻一杯热饮咧？嗱，讲开呢一个咧，可以朝头早分享一下，你都知道小弟啊，好中意饮奶茶噶啦，咁啊，连个 宣傳聲帶都成日噏住咁樣啊！如果朝頭早有杯奶茶咧，確係醒神嘅。但估唔到咧，喺內地方面咧，近排流行一個俗語咧，就係秋天第一杯奶茶。咁、就會喺啲微信圈啊嗰啲朋友圈 send 嚟 send 去咁樣啦。咁就一個祝福嘅語句啊！究竟呢一句秋天嘅第一杯奶茶係做咩嘅咧？小白俾你估下啦嚇。 向人问好噶， 系啦，类似， 即系类似咁样嘅， 系啦，系 秋天嘅第一杯奶茶， 唔系攞杯奶茶嚟临醒你咁样，即系唔系 negative 嘢嚟。 系咪啲新嘅气象、新嘅景象啊，或者有啲叫祝福嘅含义喺入边啊？ 系啦，有啲似啦。原来咧秋天咧，大家都会咧多愁善感一啲嘅、 啊。我以为同咦同干燥冇关 嘅、 啊。 秋天嘅第一杯奶茶咧、啊，就系嚟。表達愛意嘅情況啊，同埋數字咧，近乎呢、這個520啊、520、1314等等。 但出處喺邊度咧？點解要係奶茶咧？檸茶啊、齋啡啊、鴛鴦啊，鴛鴦係港式啦。 千祈唔好諗點解會有呢句語句、哦，因為都係內地嘅網民發起。我同你都唔係內地嘅網民， 實有嘅。 可能突然間， 等我查下先。 係啦，突然間有一個嘅叫做網民，突然間鋪咗一杯奶茶，跟住俾心愛嘅愛人，跟住大家就覺得哦幾好喎、啊，可以試下仿效喎、啊、咁、樣。 係咪明星鋪㗎嗰、那個奶茶本身？ 唔係，可能係啲普通人去鋪嘅。 網紅應該係。 係啦，有機會都係網紅去鋪啊嚇。咁啊，呢一句説話咧，竟然會成為新嘅祝福語，有冇機會傳到嚟香港咧？未知。不過咧，學多樣嘢旁身都幾好啊！咁啊，祝福身边嘅人咧，都有一杯秋天第一杯嘅奶茶，咁可以暖下心啊嘛。 系内地中唔中意饮奶茶咧？其实 中意啊，但系佢哋嘅奶茶就唔系港式奶茶，即系唔系我哋讲紧嗰啲又茶酒嗰啲。 有咩分别啊？佢哋啲奶茶同 佢哋嗰啲咧系台式嘅，其实佢哋系奶茶， 即系似珍珠奶茶。 系啦，就系、是、嗰种奶茶啦。 但系就冇珍珠嘅。 都有珍珠嘅，即系嗰种大大杯啊，跟住有块胶片吸住个盖嗰啲啦，同、我哋喺茶餐厅咁嗰啲奶茶咧就有啲分别嘅。咁当然内地嘅奶茶都分港式、台式同埋有內地色彩咁樣啦，但係佢哋傾向係飲嗰一種嘅飲品 多，即係似台式嗰只嘅。 係啦，除非你去到前嗰十年開到成行成市一啲叫做港式茶餐廳，你就可以飲到杯港式奶茶咯。咁其實內地嘅朋友都中意飲港式奶茶嘅咁樣。咁睇下今日咧，朝頭早咧，大家有冇機會咧早餐嘅時候咧點杯奶茶，等自己咧星期一嘅早上精精神神啦。 我啊奶茶就麻麻地嘅， 係啦，檸茶咯。 我啊檸茶嘅，檸茶派嘅， 係啦。你睇下秋天第一杯檸茶，秋天有試下上網。 其實我哋都可以夾多啲呢啲啊，咩每一年得四季啫嘛，秋天就整个奶茶啦，咁我哋整个檸茶， 系啦， 又或者系整鴛鴦 茶咧，肉骨茶咁样， 肉骨茶都好喎、啊。肉骨茶包咗咩咧？就系嗰啲东南亚嗰种嘅热情啊， 系啊，嗰种风味。 你谂下冬天，如果你能够摆个肉骨茶喺度，哇，系 正啊，谂到都觉得正啊， 系咯，谂起都暖啊，呢、這个唔错唔错唔错。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直播室入面咧，入咗一位小朋友喺度咯。 系啊，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 ，Toby。 早晨 ，Toby。都唔系小朋友嚟噶，但系依家仲系学生哥嘅你啊，系咪啊？依家 都系 嘅，系最后一年啦，系嘛？ 系啊， 好好享受校园生活啊！ 系一定会珍惜下嘅。 系咁呢个 毕到业噶系嘛？ 毕到嘅， 毕到嘅，得嘅。再唔系未滞后一年咯。不过唔好讲滞后啦。一切都顺顺利利、畅畅顺顺就好啦。今日交通又系咪咁样咧？ 系啦，希望系咁啦吓。咁暂时咧都系好顺畅。唔係好多塞車嘅，咁先講翻兩個咧開翻嘅路段啦。咁較早前咧就爆水管嘅，咁呢個新清水灣道去西貢方向，近住聖賢中學嘅快線咧，而家就係解封咗嘅。咁田灣山道咁咧，較早前咧就有路面維修，咁而家咧嗰個工程都係完成咗。田灣山道近住石排灣道咧，快線都係解封。咁隧道方面啊，咁而家公主道過海龍尾去到康莊道橋面，將軍澳隧道嘅將軍澳入口排到去電話機樓嘅。咁獅子山隧道出九龍。方向龙尾就去到新田围村路面方面咧，正系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呢一段开始挤塞，咁龙尾咧排到果栏嘅，就 系 咁样啦。 系啲交通都越嚟越多龙尾啦，而家听翻 系翻学啊嘛， 都系好事嚟嘅，即系回复翻真系正常嘛。除埋个口罩更加正常，话俾你听， 自己都想啊。咁啊，睇下即系假期嘅时候，可能啲交通究竟会繁忙啲，定系冇咁繁忙啦？嚟紧今个礼拜咧，都迎来几日嘅假期啦。咁啊，翻工翻学嘅朋友仔咧，咁啊， 可以啊吓，咁啊，即系翻埋呢几日，做埋呢几日嘢，做埋呢几日功课啊，份工咧，做埋份 report 佢，咁啊，可以咧享受一个长假期 long weekend 啊吓，咁啊，呢个都唔系自制啊吓，即系由四星期四、星期五嘅六日咁样。Toby 系咪都放假嗰几日？ 系，又咪有啲人要自制嘅，礼拜六嗰啲咪有啲要自制嘅，咁、哦、但系我就唔需要嘅。 系， 咁同埋 你都放好多日假啦，系咪啊？ 系啊，都放咗，不过下个礼拜开始咧就恢复翻学嘅。咁、 嗯、 就都好啊！見到啲同學好耐冇見啦，都 係好耐冇見啦，係嘛？ 係啊， 睇下啲朋友有冇高到咯。過咗發育期都有得高噶，有啲男仔高到三十歲噶，係啊。 哦， 不過唔係我哋啫嘛。 有啲人個樣滄桑咗好多噶嘛，冇翻去一段時間。 係啦，頹啊嘛。 係啊。 但有陣時咧，大學生又中意頹嘅，即係你去到 Hokkien 嗰啲食啲頹飯咧，都係個感覺好良好嘅。我自己都嗰啲童年回憶都湧現翻嚟啊！ 係啊，呢個頹飯。几开心嘅，你而家调翻转谂翻转头， 系啊，即系起码你十零廿蚊可以食到个饭咁。 系啦，而家出面食嘢都贵啊嘛。 系啊，都真系啊吓，咁啊 ，Toby 啊，唔该晒你先啦。 好啊， 咁啊，希望你有个开心愉快嘅假期啦。啊，顺便问埋你呢一个啦，假期有边度好去啊？可唔可以同我哋晨光嘅朋友推介一下？你未报交通过 Toby 咁样啦吓？ 唔系，我就未谂嘅，未计划嘅，咁啊，但系都系可能。公園咁樣玩下少少蠟燭咁樣算㗎啦，中秋節啊，係啊， 記住唔好煲蠟啊， 會 大個仔㗎啦， 好安全嘅一定係啊，咁都祝大家中秋節快樂啦，祝定大家 好啊，咁啊，大家都中秋節快樂，多謝你先 ，Toby， 唔該曬，好啦，跟住到天氣方面啊，要交俾啊，係 彭爺爺啊，早晨啊，彭爺爺， 早晨彭爺， 喂，早晨啊，小白同阿歐，仲有各位晨光啊聽眾，喂，今朝早咧，我啊唔應該。咧喺呢度出現嘅小雞就，因為我咧放假中，但我都忍唔住咧要打個電話咧同大家報下天氣啦， 係嘛？咁啊好 放假香港人啊邊度都去唔到啊，咁喺邊咧？咁啊梗係喺翻自己本土地方嗰度咧，就去即係周圍去行下，或者係喺一啲冇咁多人嘅地方嗰度去過下自己嘅假期啊。 促進本地消費啊！ 同大家講下出邊嘅天氣咧， 好啊， 響呢個。南区 啊，哇！人哋话南区嘅空气特别清新，你吸一啖嚟闻下，睇下系咪索一索舒筋活络先。 咁啊，真系 OK， 因为话晒而家都系七点零钟啫。咁啊，同埋咧，我喺南区呢度咧，就系较为系空旷啲嘅地方嚟嘅。 嗯。 唔系咁高楼大厦咧，咁密集嘅地方。咁放假喺呢一度咧都OK。咁所以咧，吸啖空气咧都真系清新啲，同埋咧。涼爽咗好多喎， 係啊！而家26度喎，所以涼爽啲啊，真係啱喎。 喂，仲有咧，望下天色咧，咁都唔係話太過光亮啊嚇，因為咧好多雲啊，喺天上面咧都係有一陣雲，咁啲雲咧都係。灰灰地色咁样啦，咁所以太阳暂时都走唔到出嚟啊，成个天空咧呢、這个港岛南区呢边咧都系覆盖住一个云层咁样，咁啊晏啲时间唔知呢阵云会唔会吹得散啦，咁所以咧望向远处咧都系有少许朦胧啦，不过咧其实七点零钟咧算系好凉爽啊而家。 哦，咁啊好啦，咁啊大家即系朝头早嘅时候可以披到件衫，开始咧就唔使咁热嘅天气，都系好事嚟噶吓，不过就要留意住啲雨水啦吓，如果唔系揼亲啦，系啦，好啦。唔该晒彭爷爷啦吓，咁啊，再同你讲啦吓，唔该晒，拜拜。咁啊，出边咧就26度嘅气温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啊，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最高嘅气温会去到29度，咁啊，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所以和缓照到清劲嘅东风，咁啊，初时离岸间中系吹强风噶，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都系有雨噶，咁啊，26度啦，相对湿度86%噶。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即系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今日朝头早啊，咁啊，梗系喺呢个7:17嘅时候继续上啊晨光大学先啦。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一朝早嘅晨光大学咧，有我助教 Barbie 林慧啊，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我哋今朝早嘅教授 Andy 何安达啦。早晨啊 ，Andy。 早晨 ，Bobby， 各位早晨。 Andy 啊，我哋咧好多时咧都会讲及美国大选啊，而家咧选期越嚟越接近啦，都多咗好多个环节咧，即将会诞生噶 吓。系啊，进入直路噶啦。 嗯、 就喺美国时间啦，即系29号嘅东岸9点钟， 嗯， 就第一场嘅总统辩论咧就会开始噶啦。 嗯， 咁啊个辩论系直 播九十分鐘嘅，即係中間咧冇廣告冇休息嘅，咁所以對兩個候選人嚟講都好大壓力嘅。 係，咁啊呢啲咁嘅辯論咧，通常一般嚟講咧，大家預期會唔會睇到啲好激烈，又或者咧有啲金句誕生㗎？ 都會㗎，其實因為今次咧係我哋講大選講好多啦，但係始終兩個候選人真係企喺個台度針鋒相對咧，即係都好多人期望嘅。咁呢個傳統咧，其實喺美國1960年就開始咗第一次噶啦。嗰時就係金乃迪對尼克遜啦。咁大家都即係個印象裏面都係梗係金乃迪贏咗啦咁樣。咁一路落嚟咧就有啲時間其實係中間係冇舉辦嘅。咁到而家咧就佢哋係有一個委員會咧係中立嘅。就有十個人裏面有啲係前議員啊，有啲係大學校長啊，有啲係有啲係商界嘅人啊、律師啊咁樣組成。咁佢哋好細緻㗎，即係啲規矩咧就定到，除咗講話幾時啊、幾多場啊之外咧，連架鏡頭點樣擺咧，就揾邊個做主持人咧，全部都由佢哋決定嘅。咁今次咧，佢哋就揾咗第一場啦，其實總共就有四場嘅，就。三場是總統候選人，跟住嗰場咧就10月7日咧，其實係副總統候選人。咁就第一場嘅主持咧就係霍士嘅 Chris Wallace。咁啲人就唔係淨係睇兩個候選人辯論啦，即係睇特朗普對 Chris Wallace 咧，其實都係焦點之一嚟嘅。大家個印象裏面霍士咧就係好幫特朗普啦。但係裏面有啲主持人咧都經常同特朗普鬧交嘅。 哦，唔通呢一個係？ 冇錯啦。 哇，好精彩啊！ 2016年嘅時候咧，已經係即係都係呢個主持人嘅。咁所以呢個其中都係一個焦點啦。 又再交手啦。 咁對美國人嚟講咧，始終都係件大件事嚟嘅。咁佢哋估計咧，當晚係如果開著電視機睇緊節目嘅美國人咧，有六成咧就會睇呢個辯論嘅啦。咁加加埋埋網上高咧，就估計咧都會超過1億人會睇呢次辯論嘅。 係，咁但係啲觀眾係齋睇嘅啫，都冇乜即係可以表達到自己意見嘅地方嘅，係咪㗎？ 第一場就冇㗎啦，跟住嗰啲咧就有機會嘅。咁其中一個咧比較得意啲地方咧，就係呢一場辯論咧，而家咧就會喺一間叫做Case Western。Reserve 嘅大學咧，佢喺俄亥俄州嘅，咁呢個唔係正選嚟嘅，正選本應嗰間大學咧就喺叫做聖母啦，聖母大學喺印地安納州嘅。點解咁樣轉呢？就因為再講過咧，有個委員會咧就決定點樣做啦。咁其中一個委員咧就係呢間大學嘅校長嚟嘅。咁即係因利成變啦，就諗住喺佢學校嗰度做嘅。咁但係佢間學校咧。到今日為止咧，有17,805宗啊，就係呢個冠狀病毒嘅案例啊，咁所以冇辦法啦，就要搬地方啦。咁呢一個係今次選舉嘅焦點啦，即係呢個辯論。咁但係即係好多人都講，其實會唔會影響到啲選民嘅決定啊？咁樣，咁我諗即係基本上多數嘅學者都同意咧，其實唔會嘅。因為唔同我哋講話1960年嘅時候咧，金乃迪對尼克遜咧，當時個電視係第一次啦，咁亦都好多人咧就係即係真真正正有機會聽兩個候選人咧係睇住佢講嘢咧，其實機會唔太多嘅。咁同我哋今日唔同啦，今日你想避開特朗普一日聽唔到佢，見唔到佢都好難啊。其實 咪就係咯，哎呀！ 所以大家即係對兩個候選人咧，其實個印象都有喺度噶啦。咁即係。好难啦，即除非佢哋系喺个辩论里面有啲好突出，尤其是做错咗嘢啦。如果唔系咧，基本上咧都唔会影响到选民嗰个倾向噶啦。 嗱，咁我知道咧，话有四场嘅辩论啦，咁啊时间都系一样，但系就唔同地方、唔同日期啦。但系嗱，讲紧第一场嘅辩论咧，佢其实都真系好详细讲咗话，譬如几多个环节啊，每个环节几多分钟啊，甚至乎系当中有啲咩内容咧，必定要提及咧。即系除咗俾佢哋咧啲候选人有准备之外咧，等啲观众、听众咧都有心理准备啩。 系啊，咁即系比較係有作用嘅咧，就係將成個選舉咧，究竟講咩議題咧，個焦點咧就擺咗喺呢啲選舉嘅辯論議題上高。今次我哋星期一美國時間9點啦，就 他哋會將呢九十分鐘咧就斬開做六節嘅， 係 每一節咧就個候選人咧就自己先講兩分鐘， 嗯， 跟住咧就同埋個主持人咧就自由搏擊噶啦， 嗯， 咁包括咧其中呢六個題目裏面咧有一個題目咧就係、是、今次選舉咧嗰、那個 integrity 啊， 嗯， 就講個完整性，點解咧就即係除咗講社會事件啊，大家關注嘅題目啊，譬如種族啊咁嗰啲之外咧。選舉安排本身咧都成為一個議題，因為特朗普又挑戰咧就話啲郵遞票會唔會影響嗰個公正性啊？佢亦都講到咧，即係我唔一定承認嗰個選舉結果啊咁樣。 係 咁，所以咧就出咗呢個題目啦。 嗯，我見到咧有唔少嘅網站咧，特別係啲新聞資訊網站咧，都有一啲表格咧，俾啲觀眾同埋讀者咧就係、是、預先填定啊。如果你有啲問題咧，係好想同呢啲候選人咧去問嘅時候咧，有機會會幫你問嘅喎、啊、 有機會，但係始終咧就都是这个委员会决定的啦，其实亦都是好看个主持人呢就同这两位候选人呢那个那个教授啦，就里面去会根据呢就他们讲的东西再问问题啦。咁大家都知道呢就特朗普讲好多嘢都唔系真㗎嘛。 咁好难喎、 啊。係啊，所以都好考个主持人呢即係究竟嗰个知识够唔够丰富㗎、啊。 嗯。不过既然呢一位主持人呢第二次同佢交手，并且对佢呢就係、是、可能都有少少嘅会挑战嘅心态啦。我相信呢一场辩论应该都相当之精彩啊。 会啊，嗱，上一次呢希拉里对特朗普嘅时候呢，即大家都唔好記得佢哋講乜嘢噶啦，包括我在內。但係個鏡頭咧就會好記得嘅，就是、當希拉里講嘅時候咧，一路講緊咧，特朗普就走行咗佢後邊啊。 嗯。 希拉里咧就身形比較細小嘅， 係啊 係啊。但係特朗普就好大件噶嘛。 嗯 咁所以咧就好似啲人講，就好似只熊咧走咗只白兔仔嗰度。咁大家都記住呢一個畫面。咁但係今次咧就兩個七十幾歲嘅男人啦，咁、 嗯、 畫面上高咧會唔會再有呢啲出現咧，就要拭目以待啊。 可能咧喺佢哋嘅鏡頭 profile 咧都一定要記得要拎一個廣角啊，睇住特朗普點行啊。啊，今朝早唔該曬 Andy。 好，拜拜。 拜拜。 晨光大學。 朝早嘅时间啦，吓嚟到就系7:25，听下歌先。早上嘅时间，唔知道你瞓醒未咧？太逼真的恶好紧张，太坚稳的教我倔强，太绷紧的脑部何时又烦恼长？你可知这个地球上有千亿种怪异模样，发出酒馆照着迷幻高变惆怅。发觉有麻瓜演奏一场，今宵这岁数爱幻想，你却变作顽石心不知痒。陪我迷上风云，越过幻变西洋，十块木碎伸手看思小波浪，踏遍无数星斗，云雨来喝清酒，忘记俗世几多。发上沉默为谁坐着，再等等一世未中奖，再等等得世就结上当下，跟我失去旧模样，怪鸟说带我看太阳花，蚂蚁说要放肆，自称于我膝下，我一点你却说要回家，明明还能有力几多惊讶，陪我迷上风碎伸手，看似小波浪，立意 搞不清，就别要再求神确认。 嚟自林家谦嘅《特伦斯梦游仙境》，未瞓醒嘅就要醒啦吓，要醒啦，因为星期一嘅时间，你射击练习通告喎，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都有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都系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都会进行射击练习噶。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而家先听听七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先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点名批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未有兑现五年前表示不会将南中国海岛礁进行军事化的承诺。国务院发言人奥塔加斯表示，中国现时在有争议的岛礁毫不顾忌进行军事化挑衅，部署反舰巡航导弹，扩大军事雷达和信号的情报能力，建造战斗机机库和跑道，并且利用数以百计的海上民兵船队配合中国海警船，以常态的方式骚扰周边国家的渔船，以及开发石油和天然气的工程。奥塔加斯批评中共没有兑现承诺，呼吁国际社会要继续反对这一种令人无法接受和危险的行为。美国将会继续和东南亚国家和盟友站在同一阵线，持续抵制中国控制南海的企图。美国的总统大选首场电视辩论将会在当地星期二举行，争取连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对手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在辩论之前或者之后接受药物检测。特朗普在社交网站发文表示，拜登的辩论表现一直都不稳定，质疑是服用药物所造成的差异，又表示自己亦都同意接受药物检测。74岁的特朗普几个月之前开始批评77岁的拜登他的精神状态，经常将拜登形容成昏昏欲睡的拜登，最近几个星期亦都多次暗示对方可能服用不明药物来提升表现，但他并未提供任何证据。美国传媒报道，特朗普和拜登的团队已经敲定首场辩论会的细节，包括新型肺炎疫情，辩论将会取消握手的传统，现场只有少量观众，但是并未提及药检的条件。位于高加索地区的亚美尼亚和亚塞拜疆在有主权争议的纳波尔诺卡拉巴克地区冲突，互相发炮。亚美尼亚表示有16名的士兵和两位平民丧命，百多人受伤。阿塞拜疆就表示有军人和平民死亡，包括一家五口。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谴责使用武力，呼吁双方停火。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亚美尼亚总理通电话，对冲突感到担忧，呼吁停止军事行动。美国谴责两国将局势升级，呼吁立即停火。欧盟呼吁双方停火。阿塞拜疆盟国土耳其谴责亚美尼亚发动袭击。 阿美尼亚和阿塞拜疆都是前苏联成员，纳卡地区获国际普遍承认是阿塞拜疆的一部分，但实际上由阿美尼亚人管治。双方为争夺纳卡爆发战争，虽然在1994年达成全面停火协议，但是两国一直处于敌对状态，武装冲突时有发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9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去卫理道。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挤塞，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龙尾去到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坪石车龙排到去飞鹅山道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都是挤塞。在新界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车多，龙尾青龙头；咁后少少近住兆康港铁站呢一段咧，亦都系慢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全锦公路落翻去全锦交汇处，车龙咧就排到去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大家好，我是 Bella 林永彤啊。学校复课，家长们都要帮手噶。第一就是透过每日了解子女在学校做过啲咩，去确保子女在学校有做卫生措施。其次要安排子女有足够的休息。最后记住，家长们都要保持正面心态面对疫情啊。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哈哈哈！你哋好啊，欢迎嚟到 Harry 哥哥快乐农庄啊！呢个农庄有齐快乐嘅元素，有清新空气，有大小邻居一齐可以种田嘅乐趣，有农庄厨房教大家炮制美味又健康嘅素食料理，仲可以喺青草地上玩游戏，同埋又点少得唱歌跳舞同变魔术等等等等等咧！逢星期一至五晚7:15，港台电视31 Harry 哥哥快乐农庄，预埋你噶啦！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朝早7:38嘅时间啦，继续翻到嚟今朝 sport 到你啊！咁啊，有白元浩同埋阿欧喺呢一度嘅，咁啊，欧洲方面嘅足球真系战云密布啊！ 系啊，真系系咁踢，系咁踢，真系惊可能咧迟啲啊，有迎来第二、第三波嘅疫情啦，咁啊，到佢哋啲足球滞后啦，所以咧依家咧趁住未系好严重啊，搏命踢，搏命踢。 系啊，不过啲赛果咧，其实都嗱，头先听新闻就已经讲过，就系拜仁嗰场啦，输咗啦， 系啊， 输几多添啦。 分咸啊， 系啊，咁啊，另外都见到，譬如喺叫做呢一、這个李斯特城啊，李斯特城啊对曼城啦、啊，哇，输波啊，曼城 系啦， 要输几多添、啊？ 李城对曼城咧呢场就有啲意外嘅，咁但系当然有啲朋友话，喂，王者拜仁点会输波啊？咁啊，拜仁最中意就系咧德甲开季嘅时候咧。啊放軟手腳、 哦， 每年都係咁啊！依家 但佢斷攬，我覺得其實佢唔想斷攬嘅嗰個連勝嗰、那個場數， 我都覺得係。但係咧，你又要知道佢哋每年都會係叫做季初嘅時候，啊、你話放水好啦，或者唔認真踢好啦，每年都係多蒙特佔上風嘅，或者會漚咗一兩隊、哦、雲達不萊梅啊、斯托克零四啊嗰啲，突然間有一隊異軍突起㗎、 啊， 跟住咧就同你講咧歇冬之後啦，跟住咧就會哦，突然間拜仁咧。全力开车啊！ 哦，咁我明啦。 跟住未输过，完全会有输。 佢想个德甲好睇， 可能系、啊， 因为佢本身已经， 即系你都明啦。大局为重啊，大局为重系咪？你想讲？ 如果唔系，佢赢晒冇人睇噶嘛，系咪先？ 即系常言道啊，啊有竞争先有进步。 系咯。 如果咧一场比赛或一个联赛咧欠缺竞争性咧， 啊， 咁啊唔掂啦。 同埋咧，我突然间咁谂咧，谂到佢哋嗰个套路啦。 系。 嗱，德甲咧。梗系王者，梗系拜仁啦。佢哋每一年，你发觉佢哋买人咧，最多喺边度买咧？就系、是、喺德甲其他嘅球队 嗰度。 你谂下，如果佢开头嗰几场或者 已经出尽力咁，系啦， 佢 买唔到人， 佢唔放水嘅话， 系佢睇唔到有啲咩新星，同埋 睇唔到有咩人，佢想佢可以买噶嘛？ 系啊，真系，所以呢个都系即系大家都唔需要太惊慌、啊，因为你有睇开德甲，你就知道咧，拜仁咧通常咧。即係開季嘅時候咧，都手軟腳軟，好似冇力踢咁樣啊，真係麻煩啊嚇！咁但係咧，今晚呢場球賽咧就絕對有競爭性啦，就係、是、利物浦對阿仙奴啦。咁啊，凌晨3:00 雙紅、啊、都係 係啦，雙紅會啊嚇！今晚咧英超又爆發呢個 Big Six 大戰啦，上季盟主咧有主場之利嘅利物浦咧惡鬥阿仙奴，咁啊紅軍咧簽入咗咧提亞高艾簡。达拿啦，咁啊同呢个即系呢个沙迪奥文尼咧连线啊吓，可能咧都会有一番嘅果效出到嚟嘅，咁啊睇到红军咧完全啊呼添上阵啦，你想睇嘅球星咧都喺晒度嘅，即系罕默德沙拿啦、沙迪奥文尼啦，仲有咧费明奴啦，全部啊都悉数上阵啦，咁有呢个三叉戟，咁啊阿仙奴方面嗰阵咧都同利记咧摆得几像样咁样啊吓，咁啊前面又系摆三个，摆韦利安啦，跟住纳卡石迪啦，同埋奥巴美扬咧踢下做埋阿仙奴队长添啊吓，咁啊唔知呢一位。小伙子咧，可唔可以带领咧？ 咁佢肯留低，咁都要俾啲甜头佢嘅。 系啊，留低就系俾个队长去做下。 系啊， 咁啊，睇下可唔可以带领阿仙奴咧？其实我自己觉得咧，唔输已经好好噶啦。去到咧，安菲路嘅主场，其实利记都好有霸气噶嘛，系咪？ 系啊，系啊。 咁啊，如果能够打和执到一分咧，咁都算系咁。 好难讲啊！而家突然之间，即系开头嘅时候，啲战局咧有少少混乱啊！即系头先都讲过，譬如李斯特城对曼城啦，曼城即系仲要俾阿华迪嘅入咗三球，冇。指氣法係啊， 誰不知 哇！你真係點估到啊？原來係美斯之後咧，第一個人可以喺曼城嗰度身上面即係戴帽喎、 啊！ 你知唔知 啊？咁可能今年李成咧都鋭意想踢得好啲啦。 係啊， 但係李斯特城又係飄忽少少，有陣時候去到季尾嘅時候咧，因為板凳深度唔夠咧、 嗯， 又係踢嚟踢去，大家都講咗幾年都係華碟， 同埋太過依賴一兩個球員咧，其實我係做防守，我對家我都知手邊個、啊、 我都知點踢啦，同埋華啲嘅套路，大家都睇咗好幾年。其實你哇心口控，跟住一個機會主義者，可能佢篤入或者佢可以抽入咁樣，都係呢個傳統前鋒嘅套路咯，咁、但係可唔可以令到佢後冚上嚟嘅中場球員咧製造多啲機會咧？就係華迪咧嚟緊啊，都要學習嘅東西嚟啦。咁啊，要學習放低身段，講緊咧就轉個角度講埋 NBA 方面啦。大帝立邦詹士啊，今年咧終於啊可以咧幫助球隊啊完成到咧西岸決賽啊，攞到季後賽，即係再闖總決賽嘅資格啦。咁、湖人10年未試過再入到總決賽。 佢成條路都係同 即係以前 Brian 阿高比白人嗰條路都係一樣咁行。 係啊，即係舊時咧就係自己係皇帝啊嘛，就 King 咁樣。依家咧就變咗做王者啦，咁啊幫助自己隊友，譬如 AD 啦，譬如其他一啲後生嘅球員，譬如 Kuzma 啊嗰啲咧，就越打越好咁樣咯。咁啊睇嚟大帝咧都唔再獨食啦，放下身段啦嚇，識得咧點樣同啊其他嘅球員去配合啊，咁樣咧先係打得出咧團體籃球嘅精神嘅。咁所以咧就希望湖人隊咧入到去總決賽之後咧，繼續有更加好嘅發揮啦。當然我自己今年咧，就算你話啊旁邊都有其他球隊係相對中意嘅，但冇計一定要將自己重锤咧都投入落去啊呢個湖人隊嗰度，因為高比白人年頭離開咗我哋啦，我都想即係喺高比離開我哋嘅一年啦，咁都可以湖人隊攞翻個總冠軍啦，即係大家有啲悼念嘅儀式盛大一啲，因為即係高比離開咗之後就疫情啦，咁疫情根本就做唔到任何比較轟動啲嘅有意義嘅悼念活動啦，就算有悼念活動，全部都係視像嘅。你見今次咁嘅睇波，大家都係 on screen 咁樣去睇啊，以至嗰啲虛擬球迷啊咁樣。咁同埋啲虛擬球迷有陣時好曳噶嘛，即係佢哋睇下波咧，突然間見到啲球員咧打得唔好，佢哋會有啲不文嘅手勢舉出咧，跟住個 cam 就會即刻 swap 咗去第二度啊，或者 block 咗佢，叫佢以後冇得入嚟我哋個奧蘭多個主場館嗰度視像俾你睇到你睇波。 佢換個 IP 一樣入到。 係啊，同埋咧頭先除咗講咧不文手勢咧，有啲咧更加曳咧，就做商品宣傳啦。譬如咧有個品牌叫百元號汽水咁先算啦。跟住咧，成日都有兩三個人咧，都係舉住百元號汽水咁樣啦。跟住 NBA 方面又好嬲啊，咁啊又係要 block 咗呢啲啊，拉黑屏佢哋咁樣嚇。咁啊呢啲都幾有趣嘅畫面嚟嘅，喺呢、這個叫做疫情嘅情況底下啦。咁啊，所以即係無論係足球、籃球咧，大家都可以聚焦多啲，睇多一啲啊。 係啊，咁啊足球方面咧，咁啊大家都可以留意翻啊。咁啊今年嗰個嘅叫做大手交易嘅情報咧，都幾犀利啊。咁啊淨係睇翻西甲嘅時候咧，都見。啱啱過咗檔嘅啫，過咗檔係邊個啊？蘇亞雷斯咧就加盟咗呢個馬德里體育會啦，咁啊，即係叫做雖然喺巴塞嗰度咧就走得唔係咁開心，咁但係佢都話啦，呼吸咗一個嘅新鮮空氣之後咧，咁啊，蘇亞雷斯星期日嘅時間第一次咧就幫馬德里體育會咧就披甲上陣啦，咁啊結果啊後備上陣20分鐘。后备上阵只不过20分钟，佢已经咧系可以入两球波，而且仲有助攻添，协助球队咧就6-1啊，咁啊大胜呢一个嘅叫做格拉纳达啊吓，咁啊佢当然系开心啦，佢话感觉非常之好，即系估唔到第一次喺马德里体育会披甲咧都已经系一个咁好嘅开始啊，又有入波又有助攻，咁啊到底马德里体育会啊会唔会倒翻转头，即系苏亚雷斯加盟咗之后威胁到巴塞，甚至乎威胁埋皇马呢啲叫做球队咧？咁啊就系大家都知啦，马德里体育会经常咧都会喺西甲方面啦头三啊头四位咧就不断同两队叫做班霸咧就系竞争嘅，咁啊今年似乎嗰个竞争嗰个感觉咧会更加激烈啦。 I didn't though. I hit the ground running each night. I hit the Sunday matinee. You know the greatest films of all time were never made. I guess you never know, never know. And if you wanted me, you really should have showed. And if you never bleed, you're never gonna grow. And it's all.Something, don't you think so? Roaring twenties, tossing pennies in the pool. And if my wishes came true, it would have been you. In my defense, I have none for never leaving well enough alone. But it would have been fun if you would have been the one.On your own, you meet some woman on the internet and take her home. We never painted by the numbers. numbers, baby, but we were making it count. You know the greatest loves of all time are over now. I guess you never know, never know. And it's another day waking up alone. But we were something, don't you think so? Roaring twenties, tossing pennies in the pool. And if my wishes came true, it would have been you. In my defense, I have none. For never leaving well enough alone. But it would have been fun if you would have been the one. Persist and resist the temptation to ask you if one thing had been different. Would everything be different today? We were something, don't you think so? Rosy flowing with your chosen family. And it would have been sweet if it could have been me. In my defense, I have none. Digging up the grave another time. But it would have been fun if you would have been the one. Ooh. 朝早嘅时间7:49啊，揾你一首歌曲 The One， Taylor Swift 嘅作品啊。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啊。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国际新视野除了直播室入面有白猿和小白之外，电话旁边都有彭爷爷在这里。早晨啊， 喂，早晨啊，小白， 早晨。 继续呢，咦，又翻翻嚟啲烽烟主持嘅感觉添吓。系、 啊 哎，今次咧就同呢一个嘅疫情无关嘅吓、 嗯， 主要系我多事干啫吓。咁、啊、咧就因为咧有啲国际花絮咧，想同大家白下。 哦， 咁香港人都中意饮红酒噶。 系啊，系啊，系啊， 系咪、 啊？ 咁、啊、小白你自己有冇好间唔时嗒两杯咁咧、 哦、 红酒？ 我其实比较上好呢个清酒啊。啊、红酒、啊、 日本嗰啲系咪？ 系啦，红酒。 我又唔系好，因为我又唔系好品酒啦，咁、啊、我又唔知道西班牙嘅红酒系即系系咪都好有名堂嘅咧？系、啊、卖得贵唔贵咧？ 咁啊，梗系法国波尔多嗰啲啦。如果贵，听个名都劲啦。 嗱、啊，咁啊嗱，如果系属于咧饮惯西班牙红酒嘅朋友咧， 嗯。 就可以留意一下嚟緊咧，會唔會做好平嘅啲酒？原因咧就話前日咧、啊、外電嘅消息報道咧就話咧西班牙咧就有一個嘅城鎮嗰度佢哋嘅釀酒廠咧就嗰啲咧金屬嘅釀酒儲存庫啊，即係好似咧嗰啲石油氣股咁高大嗰啲咧，即成幾層樓咁高嗰啲金屬桶咧， 係 裂咗喎、 啊， 咁、啊、加埋咧，佢哋嗰個酒廠咧，原來呢一期咧就喺度加工啦，咁已經加工係咁整多咗好多紅酒啦，但係咧嗰個儲存嗰個嘅容器咧又爆裂、啊，於是咧見到咧喺嗰個紅酒廠嗰度咧，係直情睇到咧嗰啲紅酒咧係湧出嚟嘅，好似咧爆裂咧，然之後好似缺堤咁樣啦，係咁爆出嚟，就浸到咧成個廠啦、外面啦嘅地方咧，都咧一片紅海咁樣啊，有啲恐怖嘅感覺㗎。 哇！咁咪曬曬啲紅酒，可以買到好貴㗎喎。 嗰度、啊、有成咧話起碼有50,000公升喎、 啊。哇！ 50,000公升嘅紅酒就咁倒咗出嚟啦。咁啊爆曬出嚟喺個街上面咧，但係啲人咧都救唔到啊。 嗯， 即係都唔知點樣去制止佢，咁啊由佢都係咁射晒出嚟啦， 有得佢啊，只系可以。 哎呀，因为都唔知点样救啊嘛， 哦、 你涌唔到埋去啦。咁啊好啦，咁啊呢个厂啊自然系佢哋蚀本啦。但系咧啲网民就好高兴啊，因为咧就攞咗嗰啲图咧，因为成笪地方连埋啲道路咧都染晒红海噶嘛。 系啊系啊。 咁啊攞嚟咧就 cap 图咧，然之后自己咧就加啲恐怖电影嗰啲片段啊，或者系啲图片咧就安落去呢片红海嗰度咧，就变成啲恐怖片嘅。 哎呀， 宣传照咁样啦。 即系网民永远都系最多創意啊！呢啲時候， 咁啊真係即係叫做啊啲中意飲紅酒嘅朋友就覺得好可惜啊！但係咧睇到呢啲相片又可以得啖笑咁咯。 係啊，不過咧度睇咗啲相片咧，佢哋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咧，都真係整到嗰個叫做紅海啊！我哋叫做，但係都有啲似咧日本有一種血池，阿彭有冇聽過啊？血池地獄有冇聽過啊？ 希慈地獄咧就係九州咧一個地方，叫做別府。咁別府嗰度咧就出好多嗰啲拉麵嘅，因為點解咧？別府佢哋嗰度本身咧就好多温泉噶嘛。咁喺呢個別府山望落去嘅時候咧，就成個別府好似著火咁樣噶。佢就唔係假嘅著火，因為佢太多温泉旅館啦。咁嗰啲煙咧就升曬上去。咁於是乎咧，嗰度啲人咧就好中意咧，就將別府同埋嗰啲日本嗰啲咧妖魔鬼怪嗰啲有隻角嗰啲好得意嘅樣嗰啲咧，就擺埋一齊。係啦，跟住就做好多咧叫做血池。血池即係咩咧？血池拉麵咧，即係。好鬼死，系啦，你唔得嗰啲啊， 系啊，我唔得辣噶， 系啊。 不过咧，你咁讲啊，你啊呢片嘅即系西班牙啊红酒厂变成嘅红海咧，呢个景象你啊谂起呢个日本啦， 系啊， 彭仔咧就谂起咧。就是好似我哋食嗰啲红色红肉嘅火龙果， 咦系，佢即系嗰啲红 肉火龙果，自己都自制到啲红呢种小型嘅， 系啦， 洗手间之后都惊一惊， 系啊，哇，你都唔好话，如果自己死唔起，自己之前夜晚食过嗰啲红色火龙果，自己真系会惊，好惊，系啊，咁啊，听众要留意啦，食完红色火龙果之后唔使惊，嗰啲系正常嘅吓， 我都有啲。或者呢个红菜头都会 系啦，哇！呢两个嗰啲红色嘅色素真系吓到你咧。 咁啊，睇下大家中意饮红酒嘅朋友留意一下，嚟紧西班牙会唔会嗰啲红酒特别平啲啦？ 特别平啲，睇下边度攞翻翻嚟啊！好啦，唔该晒，朋友，拜 拜。 啊，讲起呢一个九州血池，血池地狱，我谂起呢一首嘅歌曲啊。 忘れないでいて悲しみの中で一人でいないで誰か抱き寄せてキラキラに光るあなたの涙は繋がれてゆくから言葉に願いを 即是太阳光照射落去嗰个西班牙嗰个叫做红海，会唔会啲闪闪亮嘅感觉咧吓？ 手を添えたって消えない痛みがある。分かり合えないから覚悟がいるんだ。心はきっと一つにはなれなくて、だからそばにいると決めるのそれだけ。夜空に星が舞う。いくつの願いが消えたの。いつかその声が誰かを助けて優しさになって明日を変えるまでキラキラに光る。なんて誰を救えるんだ拾いきれぬ思いがこんなにもあるのに過ちだって人間の輝きで不揃いな僕たちは寄り添うそれだけ見上げた夜空が明けていく れて生まれてきたのにどうしても今は離れてゆくのかキラキラに光る 歌曲咧啱啱就可以表現得到咧，就係嗰種啊閃下閃下嘅感覺噶。Lucky Lani Card 嚟自生物鼓掌一首歌曲叫做《閃閃發亮》啊。哇！閃閃發亮啊，令我諗起一句歌詞啊，閃閃發亮，當我打緊 TV game 啊。唔知你係咪呢個年代啦？我記得我細個嘅時候咧，有聽過呢只歌曲嘅，係嗰只電子神童嗰只歌啊。这边27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85%， 咁啊呢个时候呢，咁啊准备啦，啊对时咯，咁啊听听8点钟的新闻简报之后，回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有晨光第一线陪住你去到早上的10点钟的。 米歇尔话，瑞士民众透过公投表达出清晰的立场，相信欧盟和瑞士共同拥有美好的未来。有反對廢除協議的選民憂慮，瑞士廢除和歐盟訂立的協議，瑞士民眾難以自由前往歐盟其他地方生活和工作，令到經濟陷入衰退，成為真正輸家。白俄羅斯的反政府示威持續，幾萬名民眾在首都明斯克聚集，是連續第七個週末有民眾上街要求總統盧卡申科下台。當地有人權組織表示，至少有53人被警方拘押。白俄羅斯外交部長馬克伊在聯合國大會以視像方式發言，批評西方國家企圖干涉白俄羅斯事務，在當地製造混亂，破壞穩定，又形容向白俄官員實施制裁的做法只會帶來反效果。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5.57，瑞士法郎0.929，加元1.339，人民币6.826，英镑对美元1.27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655。日经平均指数报23,377点，升17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1.37美元，卖出1862.0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9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日李求恩纪念中学对出快线啦，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咧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近联合道噶。重复多次，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日李求恩纪念中学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就喺太子道西啦联合道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在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在彩云村。 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喺龙盘苑；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龙尾星河名居；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车龙就喺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车多，龙尾喺大榄上斜；荃锦公路落翻荃锦交汇处挤塞。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喺马料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以台中秋好鬼赞，全家开心一起玩。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最能够代表到自己的灯笼啊，当然是啊，好似个圆圆的月亮咁样 O 字的灯笼啦。 而最代表到我爸比林慧的灯笼咧，就是杨土灯啦，因为以前咧我外婆每年都会买一个杨土灯俾我嘅。 代表到我白元老小白的灯笼，梗是月饼灯笼啦，意味住个个都食得饱，团团圆圆啊嘛。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中秋节快乐。 我是朱海婷，对我来讲一个 good morning 就是首先起身，伸个懒腰，深呼吸一下先，跟住对住佛镜笑一笑，再想想我今天的目标或者我自己那天的时间表。有时间的话，当然是跟女女来个 morning kiss， 再加叹一杯我喜欢的茶，那我那一天就是充满正能量的一天。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 ，Hadi 朱海婷。 早晨啊，各位晨光嘅听众 ，Good morning， 今日系星期一嘅早上啊。 系咪充满正能量嘅一天啊？ 都系啊。 系啊，因为嚟紧咧都有假期啦，星期四、星期五咁样咁啊。希望今日大家都过得安好啦。咁啊，天气方面咧，啊 ，Hadi 今日翻到嚟电台嘅过程之中，有冇感觉到有一种微凉嘅秋意 啊？有啊，即系其实咧，一起身咧，即系如果你仲系开紧冷气嘅话咧，你都会发现啊，点解都系开同一个嘅度数啊？但系夜晚你瞓觉嘅体感啊，彭姐中意讲嗰样体感咧， 体感温度 系觉得冻咗噶。咁所以朝头早其实你一打翻开窗咧，咦 ，OK， 冇乜个。浸嘅熱氣啦，反而有啲真係微涼嘅感覺嚇，所以咧你都會好自然地攞翻件外套啊，著翻件褸啊咁樣嘅感覺啦。 咁啊，但係今日天氣都應該唔太穩定啊嚇，咁啊有陣時成日都話一陣 Hadi 都會讀詳細天氣啦，但成日都講話有一兩陣嘅驟雨，驟雨係咩咧？你遇到就遇到，遇唔到就遇唔到。有啲朋友咧可能攞咗把遮翻工咧， 想遇到 係啦，同埋你想唔想遇到啦？咁啊，有啲朋友攞咗。就把遮翻工咧，咁啊，成日落嚟咧都冇开过嘅喎，咁样咁，但系因为哦咁啱落大雨嘅时候，啱啱喺 office 咯，咪冇事咯。 又或者你嗰日诶好老定啦，我唔攞遮啦，又会可能俾你遇到系咪？ 系啦，又遇到譬如哇，放工时间六七点嘅时候，哇落汤鸡咁样就麻烦啦。所以详细嘅天气咧都要交俾 Hadi 朱海婷咧帮我哋睇睇佢。 好啦，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吓，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最高气温咧大约系29度嘅，稍后咧局部地区有雷。吹和缓至到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就间中吹强风的。展望未来的两三日都是间中有骤雨的。看回现时的室外气温，真的凉了一点，26度，相对湿度就是84% 的。通胜方面即刻都跟大家看看啦， 啊啊、 用彭爷爷的说法大家参考一下。 彭爷爷听住啊。 8月12日，即是农历8月12日，星期一的早上就是 呢、這個適宜乜嘢咧？沐浴啦、出行啦、祭祀啦。不過其他都係如是物財，即係唔好搞咁多嘢字啦。咁、忌方面都忌幾多啊？系诸事不宜添啊！ 今日 系啊，咁所以咧，即系大家留意翻啊，究竟咧系咪都系唔好咁多喐动，唔好咁多新搞作咧为妙啦？呢个就系传统智慧话俾我哋听嘅。咁、当然啦，你话喺个国际嘅金融情势方面咧，就要交俾啊我哋转个头嘅财金达人啊，同我哋分析下今个星期啊做个大市前瞻啦。 感觉弥漫星辰，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内心，寻觅支线，寻觅最亲，神光第一线。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星期一嘅早上，晨光第一线啊，晨光财经第一线，阿 O 请嚟啦，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今个星期嘅财金大事件啦。温生，早晨。 早晨，你好。 早晨啊，今日咧先由呢、這个。大辯論開始講起，咁大家都有好多花生友就關注啦。究竟啊，係咪能言善辯嘅特朗普係會咧較為有利咧，定還是係拜登咧，真係越嚟越多素材啦，無論係黑好、紅好、白好咁樣啦，去攻擊翻特朗普咧？呢、這個係咪需要聚焦同埋需要分析一下先咧？交俾温生啦，嗯。 是啦，冇错啦，喺今个星期嚟讲嘅话呢，我相信冇乜边个因素呢係重要得过喺今个星期二啦，即係29号呢个美国总统个辩论㗎。咁呢个辩论嚟讲嘅话呢，就大家都预计呢，就特朗普呢理论上就应该呢就表现得好个拜登。咁然后呢就借助呢一个辩论呢，就帮助特朗普呢嗰个民调嘅支持率呢就即係超越返拜登㗎。咁而家嚟讲嘅话呢，我哋见到拜登呢依然呢喺个民调度呢係领先特朗普㗎，领先5-6%點左右啦，咁所以睇下今次嗰個辯論咧，可唔可以咧扭轉個局勢啦？嗱，大家要關心嘅係咩咧？要關心嘅就係話，如果特朗普係有機會連任嘅話咧，咁當然佢係對中美關係係最為之不利啦。咁但係嚟講嘅話咧，佢連任咧就有助咧係穩定美股嘅，因為咧特朗普一路都講噶啦，就話美股咧就作為佢嗰個政績嘅表現嘅。咁所以咧，如果佢想即係佢連任嘅話咧，相信美股咧跟住嚟嘅表現咧就會係穩定啦，同埋好好多嘅。咁但係相反嚟講，如果拜登咧係即係能夠上台嘅話咧，咁咧就可能會短線咧對美股啊不利嘅，因為大家個講法咧都話拜登上台佢冇理由咁早去推升個美股㗎，佢一定係將啲嘢咧推冧佢，然後等到佢下一次嘅連任嘅大選嘅時候咧，先至會將個美股咧推翻上去。咁所以如果拜登上台咧，可能短線咧會對美股係不利嘅。咁但係相反，拜登上台咧就有機會咧可能令到中美嗰個關係咧就用某一定程度上會得到舒緩，但係強調係某一定程度，因為我相信邊個上台都會同即係對中國嚟講都係都係不利㗎啦。咁但係起碼拜登會相對係會好啲，咁所以咧就邊個上台嗰個影響又有唔同嘅影響，咁大家要留意啦。 係咁啊，睇下啲投資策略、投資方向啊，會唔會因為咧呢個總統大選而改變啦？咁啊，經濟數字方面咧，亦都有好多咧值得關注。嗯， 冇錯啦。嗱喺經濟數字方面嚟講嘅話咧，今個星期要留意中國啦、歐洲啦，同埋咧就係美國嘅數字噶。咁啊喺美國嚟講嘅話咧，最大家都知噶啦，喺今個星期五就係每個月嘅第一個星期五啦，就會係公布九月份嘅美國嘅就業數字噶。咁喺美國就業數字嚟講嘅話咧，而家市場股咧就九月份嘅非農業嘅職位咧有機會係增加87.5万噶。咁如果屬實嘅話咧，咁即係話較八月份嘅137.1万嘅增長嘅職位咧， 就會係少好多。咁所以我哋即管睇下個情況係咪咁樣樣啦。咁除咗美國之外嚟講嘅話咧，中國咧就會率先咧喺今個星期三咧就會公布官方啦同埋財新嘅九月份嘅採購經理指數嘅。咁大家都知㗎啦，咁中國嘅疫情咧係控制得相對係較其他國家係要好嘅。咁而國內嘅經濟咧亦都早喺較早前咧已經係啟動翻啦。咁而家市場關注咧九月份嘅中國嘅經濟咧會唔會進一步咧得到改善嘅？咁而喺星期三同星期四嚟講嘅話咧，歐元區咧就會分別咧係公布九月份嘅消費物價指數衡量嘅通脹數字啦，同埋八月份嘅生產物價指數衡量嘅通脹數字。咁呢兩個數字咧都會好反映咧當地嘅最新嘅通脹嘅形勢。咁點解我哋要咁關心歐洲嘅通脹咧？因為喺上個星期一嚟講嘅話咧，歐央行行長嘅德拉吉咧就突然間就提出啦，就話強歐元咧係會壓抑當地嘅通脹，咁啊從而咧可能會影響到咧歐元區嘅貨，即係歐洲央行嘅貨幣政策嘅決定嘅。咁佢講完呢番説話之後嚟講嘅話咧，大家咧都特別係關心通脹啦，因為如果通脹係偏低嘅時候，咁當然咧就歐央行可能咧會日後會推出更加多嘅量寬嘅政策啊，去舒緩嘅經濟啊。咁呢一方面咧係會對歐羅匯價不利嘅。但相反，如果個通脹係我哋見到係有上升嘅情況嘅話咧，咁即係話強歐元嘅匯價冇壓抑住個通脹，咁咧就歐央行日後咧就缺乏理據咧去阻礙嘅歐元匯價上升啦。咁所以咧呢個咧就係我哋要關注嘅地方，個通脹係就喺呢一度啦。 咁睇完歐元方面嘅情況啦，咁美元疲弱啦，今日温生都想咧花多少少篇幅去講下喎。 冇錯啦，喺上個應該話喺今個月嘅九號啦，九月九號嚟講嘅話咧，率先咧我哋見到咧就加央行咧就提出咧就話強加元匯價咧就係會對當地經濟不利嘅。咁隨後咧喺上個星期一咧，頭先我啱啱都提到啦，就歐央行行長嘅拉加德咧亦都講啦，就話關注咧強歐元嘅問題，就警告如果強歐元可能會壓抑通脹啊，影響當地嘅貨幣政策等等。咁而去到上個星期二咧，22號咧，就到澳洲央行嘅副行長咧，就講一番説話。咁佢講咩咧？佢就話咧，直情咧就話佢對強歐元係表示不滿，隨時有機會干預。佢講到咁白，咁咧就大家聽完之後咧，就感覺到咧就話主要嘅工業國嘅央行咧，就似乎咧係接連咧係出聲咧，係對佢哋嘅本國嘅貨幣過去嘅升值太快太急咧，表示不滿嘅。咁我相信係因為呢一系列嘅言論啦，咁所以咧就加速咗咧上個星期咧，我哋見到個美元嘅匯價係作出反彈嘅。咁但係咧，我想講一樣嘢，美元嘅匯價咧，我相信純粹咧就真系跌得太多之后嘅反弹嘅啫。如果你问我个美元嘅汇价有冇机会扭转个弱势嚟讲嘅话咧，我觉得个机会咧就好渺茫啦。点解我会咁样讲咧？首先要明白一样嘢咧，美国今年咧个财赤咧就较去年咧就扩大咗成两倍噶。咁喺咁严重嘅财赤嚟讲嘅话咧，要联储局咧日后去加息咧，可以话相当之困难嘅。因为佢只要加息嚟讲嘅话咧，美国政府日后要还嘅钱咧就会还本啊，还息都还。還即係有排佢還啊，咁所以咧就佢係日後好難加息，咁好難加息嘅時候咧，個美元要上升咧就係好難嘅事嚟噶，亦都解釋點解聯儲局講咧就話未來咧即係佢暗示去到2023年。底啊都未加息啊，個原因就喺呢一度啦。咁其次嚟講嘅話咧，歐元同埋人民幣對美元嘅地位帶嚟嘅挑戰同埋蠶食咧，我講過好多次噶啦。呢一樣嘢咧，唔理邊個總統上台咧，我相信都改變唔到噶啦。咁如果佢哋繼續係對美元係帶嚟挑戰嘅話咧，呢一個因素一日未改咧，我相信咧美元咧係要要轉強咧個可能性咧係相對係低嘅。咁所以基於呢個元素咧，咁所以我一直咧都係睇淡個美元嘅原因就喺呢一度，咁但系睇淡还睇淡，咁睇淡个美元都个美元唔会一支箭咁直落噶嘛，咁我相信如果咁样跌得太快太急嘅时候咧，对任何人都冇好处嘅，因为好多出口商啊、入口商啊，可能要出口啊，咁你突然间个即系入口商尤其是啦，咁你突然间美元跌咗好多，喺美国要入口嘅，可能个找数会好困难啊，咁所以咧就呢、這个咧，我相信会令到咧就喺美元虽然系跌得嚟咧，我相信都会有上有落噶，咁而剛才我所講的一系列的央行啊的出口術啊去 阻止嗰個美元嘅跌得太快太急啊！我相信純粹咧係唔想佢跌得太快太急嘅啫，係咪阻止佢咧？我相信就唔係嘅。咁所以日後嚟講嘅話咧，我依然咧係睇淡個美金。咁但係睇淡之餘咧，大家明白啦，會係有啲嘅上落啦。咁所以如果你話個歐羅個匯價有機會嗱，尤其是個美匯指數而家已經係由差唔多佢由五月份嘅講緊仲喺呢個100、101嘅指數點嘅時候。去到今個月初最低係去過 92, 即係跌咗成 8%, 咁而家其實已經去返 94.5% 㗎啦。咁即係話佢其實由高位跌落嚟，其實而家只係跌大概係 5%, 再唔係跌大概係 8%。咁所以其實佢已經係舒緩咗好多個美元嘅舒緩咗好多個跌勢㗎啦。咁所以如果你話個歐羅個匯價再有機會跌一跌落去 1.15、1.16 個位置嚟講過呢，我覺得會係一個幾好嘅一個長線去吸納返個歐羅嘅位置嚟㗎。 咁投資者咧就可以留意翻啦。咁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恒生銀行首席市場策略員啊温卓培温生咧幫我哋詳細咁樣咧分析今個星期嘅金股匯大事件啦。咁啊，今個早上咧唔該曬温生啊。咁我哋下個星期再傾過好嘛？唔該曬，拜拜。 二台通識六十秒。 你識唔識人有做寄賣服務啊？我有個設計師朋友有啲產品想試下寄賣，睇下市場反應，但係唔知有咩方法。 咁件产品系由本地设计师设计嘅？ 系啊。 件产品系高品质嘅，系原创设计，同埋设计系贴近顾客需求。 系咪我答系，你就会帮我啊？ 咁又唔系我帮你，系贸发局嘅香港设计廊嘅寄卖服务有机会帮到你啫。只要你嘅产品能够满足到佢哋嘅要求嘅话，佢哋就可以帮你推广你嘅产品噶啦。 哇，有贸发局帮手，咁产品就唔只可以推广俾香港本地嘅买家，仲可以吸引到世界各地嘅买家。 都系噶，你仲可以透过贸发局嘅贸易咨询服务，获得第一手嘅买家资讯，同埋通过寄卖而获得嘅销售咧，就会每个月结算，咁就更加放心啦。 听落唔错啊吓，等我叫个 friend 即刻上贸发局网页睇下先。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黄天怡， 二台通识六十秒。 早晨，8:25，早晨 ，Heidi 啊！ 早晨啊，欧各位晨光听众，早晨啦、啊！ 系高苏彭爷爷啊，彭爷爷今日咧就假期之中啦，咁啊真系人有阵时都要放下架头下咁样去吓唔同嘅地方啊！彭爷话自己喺南区啊吓，咁啊南区咧都鸟语花香嘅，都有咧南朗山啦、啊，咁啊近排呢个主题公园都开放俾大家去行下嗰个山咁样，但系都有少少收费嘅， 谈好啖嘅新鲜空气，佢哋应该都非常之开心。 是啦，咁其实今年咧好多时候疫情嘅关系啦，好多时候都少咗 party， 反而多咗行山啊，接触大自然啊，咁样好多嘅香港人都系咁样啦。 健康咗啊，其实 系啦，但系咧健康还健康。但是大家就唔好呢就即步即戒，意思係咩呢？喺个公园嗰度或者喺啲郊野公园嗰度见到啲咩呢，就随意攞返屋企养嘅养啊， 煮嚟食嘅，煮嚟食啊， 中得啊中啊，喺屋企 系啊，真系好危险嘅。其实咧，之前咧已经睇过一啲报道咧，大家喺啲郊野公园嗰度咧，见到咧有唔同嘅菌类啊，即系嗰啲类似蘑菇嘅嘢啦。咁啊，可能大家就觉得哇，即系如果喺法国嘅波尔多咧，就哇可能俾你揾到， 冇可能揾到松露噶，冇可能揾到黑松露、白松露。 人哋嗰啲松露啊，要用啲狗仔去即系闻啊，周围闻嚟闻去，跟住先揾到一粒咁大把噶咋。 记住，啲菇类越鲜色越有毒噶，真系千祈唔好乱摸啊！ 系啊，所以即系大家真系要小心啊！今次咧就唔搞啲菇啦，系啦，唔搞啲菇类啦，反而搞啲蜗牛咁样。 是啊、真嘅蜗牛 系啊，可能咧近排咧天气就比较潮湿啲啦，同埋雨量都多翻啊，咁啊水浸之下咧，不少蜗牛咧就被逼啊，逼上路面啦，同人类接触嘅机会咧就变相增加咗。有网民咧就指同事嘅妈咪咧喺公园咧执咗九只蜗牛翻嚟啊，竟然谂住咧自己喺屋企咧整呢个法国蜗牛啊， 即系 escargot 系咪？即系搵啲树茸咁，佢谂住咧就吓将只蜗牛就坐咗落去，跟住焗。 系啊，跟住，唉，但呢啲餸菜真係出街食啦，同埋即係近幾年咧，我自己都真係少咗食蜗牛啦。 你知唔知街執嘅蜗牛，即係我哋叫野生呢啲蜗牛，同人哋真係去法國嗰邊煮嗰啲 escargot 係其實係可能唔同類型嘅， 梗 係唔同種類嘅，係咪啊？ 係啦，嗱，我同你講咧，可能都唔夠說服力啊。食安中心出嚟講咧，就一定夠說服力啦。佢哋發表文章話，野生嘅蜗牛咧，其實啊屬於呢個寄生蟲同埋化學污染物嘅溫床嚟噶，要經過高温烹調咧，先可以食用，不过咧有阵时都无法啊彻底咁样清除细菌噶，咁啊提醒市民咧，绝对唔可以啊，系唔可以啊执呢啲野生蜗牛啊翻屋企去食啊，更加有医生咧话好容易咧会啊引致啊呢个寄生虫咧入体内咧会引致脑膜炎添啊，可以致命啊， 就真系唔系样嘢野生你都可以食，同埋你 系 识得去处理噶吓、 啊啊， 我亦都曾经咧目睹过嗱，呢、這个咧就喺公园陆地上面，可能你即捕即吃咁样嘅一個情況啦，咁我都睇過咧，就係譬如咧，有啲海濱長廊咧，即係好多海濱長廊，除咗你去跑步啊、 踩 單 車 之外咧、 啊， 都會有啲位咧，你可能可以爬落啲石嗰度啊，或者去到啲近水嘅地方嘅，都曾經目擊過有啲嘅朋友咧，就爬去嗰度啦，可能喺啲大石博嗰度咧，刮下有冇蠔殼啊， 攞蠔啊， 或者執下有乜嘢嘅，即係海產類嘅東西咧、你都唔可以阻止佢哋係咪執咗之後翻去係會即刻愛嚟食嘅喎。 係啊，嗱呢啲都要小心啦，唔系靠山食山，靠水食水嘅。 咩年代啊？ 系啊，咁当然亦都要讲埋呢一个最传统，譬如去到贝澳啊，或者大屿山咧，咁啊每年都有嗰啲摸蚬季节嘅，咁啊有啲朋友就话全家总动员去摸啦。 但你要知道喺嗰啲地方，喺适当嘅时候、适当嘅季节、适当嘅水域，可能嗰度嘅地方嘅嘢就真系有机会食落肚系冇事，但系唔系你完全可以掌握之内噶嘛？系咪？ 嗯，讲得冇错 ，Heidi， 同埋另一样嘢就系、是，有阵时见到有啲仲细个手指甲嗰啲贝壳啊或者蚬咧、你一放翻去佢落、去海啦， 俾佢生存机会佢 啦。系啊，即系有大食大系啱嘅，有细食细咧就唔啱噶。你喺个食物链嗰度破坏晒人哋嗰个海洋生态咧，到时啊唔好话你攞叫做喺度摸蚬摸唔到啊，你想喺街买嚟食啊都买唔到咧，咁啊真系人类啊叫做嘅悲哀啦。 我想讲一句说话。俾条生路大家行下， 系啊，所以大家都真系咧，即系小心小心，提防提防啦，知道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澳洲的新型肺炎疫情最严重的维多利亚州新增五宗确诊个案，是超过三个月以来最少，另外新增三人死亡。墨尔本过去两个星期的每日平均新增个案低于21宗。总理莫里森说，维州未来几个星期可以安全地放宽防疫措施。维州政府表示，星期一起将会容许127,000名工人重返工作岗位，较之前的计划多3万人，期望提振经济。 澳洲至今錄得超過27,000宗確診，875人死亡，當中維多利亞州佔確診人數75%，死亡人數90%。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同聯合國大會主席博茨克爾通電話。王毅說，面對新冠肺炎疫情新的衝擊，各國應當更加緊密團結，中方支持聯合國為此發揮重要作用，同時共同反對將疫情政治化、病毒標籤化，堅持國際抗疫合作的正確方向。王毅強調，已經進入全球互聯互通時代，在這個地球村，單邊主義、保護主義、孤立主義都沒有出路，亦都不可以持續。大國並不意味權力更大，而是責任更大。中國作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將會堅定支持與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堅定支持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新華社報導，博茨克爾表示，加強並且捍衛多邊主義是聯大優先議程，中國是多邊主義的倡導者和重要合作夥伴，期待和中方加強協作。美國國務院發表聲明，點名批評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未有兌現五年之前表示不會將南中國海島礁進行軍事化的承諾。國務院發言人奧塔格斯說，中國現時在有爭議的島礁毫不顧忌進行軍事化挑釁，部署反艦巡航導彈，擴大軍事雷達和信號的情報能力，建造戰鬥機機庫和跑道，並且利用數以百計的海上民兵船隊配合中國海警船，以常態的方式騷擾周邊國家的漁船，以及開發石油和天然氣的工程。位於高加索地區的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疆，在有主權爭議的納戈爾諾卡拉巴克地區衝突，互相發炮。阿美尼亞說有16名士兵和2名平民喪命，百多人受傷。阿塞拜疆就說有軍人和平民死亡，包括一家五口。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譴責使用武力，呼籲雙方停火。俄羅斯總統普京和阿美尼亞總理通電話，對衝突感到擔憂，呼籲停止軍事行動。美國譴責兩國將局勢升級，呼籲立即停火，歐盟呼籲雙方停火，亞塞拜疆盟國土耳其譴責亞美尼亞發動襲擊。財經消息，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日元105.48，瑞士法郎0.929，加元1.339，人民幣6.826，英镑对美元1.277，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655。日经平均指数报23,321点，升11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0.56美元，卖出1,861.23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9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翻太子道东先啦。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李求恩纪念中学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系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龙尾去到界限街近住书院道对出。重复多次咧，就系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李求恩纪念中学嘅快线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仲有少少车龙，龙尾去到界限街近住书院道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 华润大厦，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排到去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下行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呢一段咧挤塞；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行车缓慢，排到去嘉华国际中心。喺九龙啦，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坪石，车龙排到去德望学校对出。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车多，龙尾南昌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龙盘苑，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呢一段咧，亦都系车多，龙尾星河名居；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对行道一段挤塞，排到去沙福道；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咁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科学园对出。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呢一段咧，行车缓慢，龙尾大榄上斜；后少少近住小榄啦，同埋近住扫管笏呢一段咧，都分别系车多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是 Jackie。我是一个中学教师，多谢前线的医护人员默默的付出，希望你们个个都可以身体健康，加油。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妈咪，今天数学考试我担心考得不好啊。 但是我见你很努力温习、 我对着张卷个脑一片空白。 所以你很担心？ 嗯，我想答错了起码四题。 我明白你现在有些失落，但一时失手不代表什么的。既然试都考完，不如我哋去打你最喜欢的羽毛球，轻松一下，下次再努力啦。 好啊， 关怀鼓励与接纳， 正向家庭齐建立。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好啦，时间翻到嚟朝早嘅8:39，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吓。咁啊，而家呢一刻嘅直播室入边咧，就有白元老师伯啦，同埋 Heidi 朱海婷。早晨， 早晨，早晨。 系啊，咁我哋同听众一齐睇睇咧，今日朝头早一啲嘅新闻重点，不如我睇先咯，好唔好 ，Heidi？ 好，今日先望一望咧，就系嚟自信报方面嘅头版报道。咁啊，讲到咧就系国泰重组嘅问题啊吓。咁啊，话到咧新型冠状病毒重创全球嘅航空业啊，咁啊，航空公司纷纷咧就裁员减薪求存。咁啊，国泰航空早前宣布不申请第二期的保就业计划，咁啊惹来好多唔同嘅揣测，都系为咗咧话到佢哋系为裁员铺路啊吓。咁啊而市传下个月啊开始咧就喺国泰管理层将会向咧就系董事局提交架构重组建议啊，当中包括咧就系仲有裁员方案吓，呢个暂时市场传紧噶。 對呢一件事嘅傳聞咧，國泰航空公司方面嘅行政總裁鄧建榮接受訪問嘅時間咧就不作評論。咁啊，但係指出啊，自去年夏季開始，咁啊航空旅遊需求大減啊。以往咧，公司啊每一日嘅客運量達到10万人次。而家每一日啊，嗰個嘅客運量咧係1500人左右啊，哇，即係爭好遠，由10万人去到咧就1500人啦嚇。話到咧一日只有幾班嘅飛機嘅情況底下，佢坦言啊，現時的確咧就係面臨大量嘅人手過剩嘅問題。咁啊，管理层将会喺第四季就向董事局提交咧就架构重组嘅计划。佢话到话具体内容喺商讨之中。咁啊，大方向咧就系为客人提供优质以及咧就系价值嘅服务，即系有一个相对价值嘅服务啊吓。并且要求咧就系佢哋都会大大提升一个咧就叫做成本效益。集团咧就会优化航线以及咧就调整运力噶，咁啊有足够嘅竞争力先至能够同其他航空公司竞争。咁啊话到集团长远对香港嘅航空业咧系有信心噶，特别咧就系大湾区嘅发展机遇。市场估计国泰架构重组咧就包括咧就会削减机队数目。被问到啊重组规模如何嘅时间，以及咧就系会否参考其他航空公司嘅做法，佢话到啦，指出啊各地航空公司经营环境其实就系不一样噶，不会用作参考。至于咧就系自己本身国泰航空公司啊会否大幅缩减业务规模，佢就话到啦，瘦身是否瘦得好紧要？不会，咁啊业务系一定要维持一个嘅规模噶。啊，佢亦都提到啊制定架构重组。计划会兼顾短期以及就中长期的发展，即是考虑到其实未来一、三、五年的业务前景都一样会考虑的。早前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就预期全球航空业复苏将会就延迟，要等到2024年需求才能够回到去2019年疫情之前的水平。以上来自信报的头版报道。 好了，明报方面的头版报道都是跟航空业有关的，讲到就是机场建设费收入大缩，三跑是受压的。新冠肺炎的病毒可以说是肆虐全球大半年，航空业遭受史无前例的冲击。根据机管局的数字，今年四至八月香港的机场客运量是只是30.8万人次，仅及去年同期的1%。报章就此推算，期内向旅客征收用于支付第三跑道的建造费，叫做机场建设费，每个月平均就不足1000万元，只及疫情爆发前的每月平均3亿元的大约3.3%。有经济学者就认为，航空交通恢复需时，客量大减对机管局的收入和三跑的资金亦都构成压力。机场建设费能预期于2030年停收是并不乐观。造价1415亿元的第三跑道项目，这个系统的项目工程在2016年展开。根据机管局一直的讲法，工程的资金来自三种的融资方式，包括由2015年起停止向政府派发股息10年，并且保持一利。另外啦，就是征收机场建设费同埋借贷，三者咧分别涉及咧系470亿元、260亿元同埋690亿元嘅资金噶。按原定计划咧，政府就可以喺2025年起咧就系重新收息，建设费亦都将会征收到去咧还清第三跑道嘅贷款为止。局方咧一直都系估计咧，大约系第三跑落成之后嘅6年啊，就可以还清贷款噶啦。即系建设费咧，约莫啊系征收至2030至31年度。但系而家情况咁样咧，就真系睇下会唔会要继续咧延长呢个征收啦吓。 好，唔该晒 Heidi， 再睇下嚟自《苹果日报》方面嘅报道，讲到咧就新型冠状病毒本地嘅个案又反弹啦吓。咁啊，本港寻日新增6宗嘅确诊个案，包括咧就系5宗输入以及1宗咧源头不明嘅本地个案，系相隔5日之后咧就再有源头不明个案噶。本港累计咧就系去到5066宗嘅确诊。以及咧就係疑似個案，咁啊呢一宗嘅源頭不明個案咧，亦都咧就係尋日啦，話到源頭不明個案咧就係一個患者22歲嘅男子，咁佢嘅編號係第5064号噶，喺啟德一個地盤負責咧就係水平嘅工作，佢嘅一名同事亦都咧就初步確診，咁啊同兩個人共用休息室，以及咧就用膳嘅8名同事已經咧就被安排咧就隔離檢疫噶啦。再睇翻呢一名22歲嘅患者同屋企人同樣。 咧就住喺深水埗大南街恒昌楼，咁佢嘅屋企人已经咧就被安排咧去到隔离检疫噶啦。咁啊，当局亦都向大厦嘅住户派发啦样本瓶。咁啊，患者喺启德嘅一个地盘嗰度负责咧就系评水嘅工作啊。咁啊，最后上翻日期就系9月24号，佢当日咁啊得到咧就唔舒服，9月25号咧就去到明爱医院急症室求医，第二日咧就交翻一个嘅深喉唾液样本啊，就寻日就确诊噶。咁啊，张竹君引述患者地盘主管咧就表示啊，咁啊话到咧就系该公司要求员工喺工作嘅时间咧就佩戴口罩噶，咁但系地盘内有一个嘅休息室，咁啊患者同9名嘅同事系共用休息室以及咧就系用膳噶。咁啊，故此该9名嘅同事亦都被列为一个叫做密切接触者，被安排隔离检疫。咁啊，其中两个人咧系感觉得到唔舒服噶，包括一名咧就初步确诊嘅同事噶。咁啊，对于相隔5日啊再度出现没有源头嘅确诊个案，张竹君就表示，从早前嘅全民检测可以见到，社区仍然有一定数量嘅隐形患者。咁啊，若果呢一啲嘅患者再同更加多人接触嘅话，就有可能发生大规模嘅爆发。咁啊，国庆中秋长假咧就好快脆咧就嚟到啦。咁啊，佢话到啦，社区仍然有源头不明以及咧就一定数量嘅隐形患者，故此咧呼吁市民啊，一定咧就要做好一个叫做防疫措施，免得咧就社区爆发啊。咁另外，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梁子超就亦都話到啊，今次染病嘅地盤工人咧就任職嘅工作其實咧係較少體力勞動噶，應該咧就可以長時間戴口罩。咁但係可能啊，仍然喺休息室同埋其他工友共線嘅地方啦，感染互相感染到噶。咁啊，好彩嘅咧就係佢出現病徵，以及咧就係早睇醫生，亦都咧就係未有喺社區嗰度周圍走，減少傳播嘅風險。啊，佢更加指出啦，地盤工人人數太多啦，故此咧就好難全面進行檢測，佢呼籲政府同埋承建商應該加強宣傳，等工友一旦出現病徵，就要咧就係及早睇醫生同埋進行檢測，並且做足咧就係防疫嘅措施啊！以上嚟自《蘋果日報》嘅報導噶。 好啦，《東方日報》方面嘅頭條咧就講到政府減費環保不足噶。嗱，港府減費措施啦，咁啊好多項咧都係出現咗一啲嘅情況。嗱，垃圾徵費就爛產，屯門環保園嘅廚餘廠咧又因為回收量不達標咧，被政府收回土地停運噶。近期傳出啦，原計劃喺2023年投入運作，可处理全港大约1/3回收废纸的新建废纸厂咧，亦都系胎死腹中。中标者弃标，并且咧就系正与环保呢、這个环保环境保护处咧就系商议退标嘅。有业界人士就批评啊，政府考虑不周，建设咧呢一个嘅废纸厂早就注定失败，担心啊重新招标需时，加上内地明年咧就会禁止废纸入口，到时咧本港将会再出现废纸围城嘅。嗱，目前啊本港咧回收所得嘅废纸主要就系出口到内地，只系有少量咧运往其他嘅国家。2017年咧，香港曾经因为内地未批出废纸配额咧，而出现啊废纸围城。面对内地逐步收紧废料入口嘅标准，政府先至醒觉不能过度依赖出口废纸，以免一旦咧各地都拒收废纸嘅话，香港废纸将会咧全数落入呢个堆填区。环保署咧喺2018年啊，先至急赶之下咧推出环保园四幅嘅地去兴建咧本地嘅废纸回收再造厂。咁啊，制造纸料制造成品咧，呢一个嘅制成品啊，或者系半嘅制成品嘅。嗱，咁啊得悉啦，中标嘅承办商咧，最近就系同环保署咧商议交回土地俾政府，白缴费咗咧，白缴租2年咧，估计佢哋已经蚀咗大约1000万系离场噶啦。据悉嘅环保署亦都将于年底咧再就嘅用地去重新招标，但系咧就不再设咧呢个造纸厂，改为纸浆厂，并且咧就系吸纳咧系两个嘅承办商主。咁睇翻啦，今次退标嘅承办商其实啊，点解会出现呢个情况咧？就是、因为佢哋并唔了解啊香港嘅纸业情况，中标之后咧，先至发现兴建厂房嘅成本咧就系比内地贵啦，面对嘅安装水电设施等等嘅问题咧，亦都系难以解决噶。咁如果要加大咧去加大呢一个嘅建大型嘅发电机组咧，就更加动辄要过千万，连同产品运回内地嘅加工成本同埋运费咧，根本上就无利可图吓。咁政府咧就限制啊 承办商不能从外国采购废纸，变相经营者再要向内地和海外的纸商争夺本地的废纸等等，都是增加成本和难以经营的个原因。这个就是东方方面的情况。 源头减废永远都是最重要的。现在用亲每一张纸都在想怎样可以用尽它。 是的，用尽每一个的空间。 是啊，甚至乎那些譬如银行很多信的，我都尽量也得按，我都即系同银行讲翻就 系、是、申请就用电子方面嘅传信啦。 反正嗰啲其实寄到嚟屋企嘅信咧，好多都你又未必睇，你又碎咗佢，咁、其实真系浪费。 同埋好多嘅缴费单都系啦，诶唔使寄嚟啦，咁啊每个月收到电邮自己或者自动转账去交钱啦，又唔会去，又唔会有人先唔记得交月费钱， 有好多方法可以减少用纸啊吓。好，跟住咧就再睇下嚟自文汇报方面嘅报道，咁啊睇下嗱，源头要减费啦，源头可唔可以减价，咁啊令到我哋市民咧嘅生活上咧可以舒服翻啲啦。咁啊报章都讲到咧，就本港两大连锁超级市场根据第二期保就业计划的申请要求，将总值相等于所得工资补贴一半的金额就回馈市民。咁两大超市除了就向弱势社群派发现金券之外，百佳亦都会以抽奖的形式送出价值3200万元的现金券，就是俾其他市民噶。惠康就承诺半年之内冻结300款的货品的价格啦。政府发言人就表示，早前已经知会了惠康啦，做乜嘢咧？冻结价格的措施不能够纳入咧就系回馈嘅计划之内噶。咁啊，惠康回应媒体嘅时间亦都话到啊，冻价方案不包括在回馈计划之内，只系想惠及更加多嘅顾客。咁啊，而政府亦都接纳咗佢哋提出嘅1亿元嘅回馈计划噶啦。政府昨日开腔回应两大超级市场的方案，发言人表示两大超级市场的方案除了要达到补贴额的一半之外，也都必须能够就是量化和具有透明度的。惠康在第二期的计划里面获得大概1.8亿元的补贴，需要就回馈不少于9200多万的。现时惠康的计划已经涉及1亿元，当中90%金额就是为赠予弱势社群的现金券、餐券以及就配对捐款，咁啊，10%咧就系为提供俾前线员工嘅奖励。咁至于百佳获批嘅回馈计划当中啊，咁啊近40%咧系赠予市民嘅现金券嚟噶。咁啊，当局咧亦都已经咧就系提醒百佳进行抽奖嘅时间必须符合相关嘅法例咁讲。咁啊，消委会总干事黄焕恒寻日咧就接受访问嘅时间就指出啊，超市应该咧系直接减价。咁啊，佢指出喺疫情期间，消委会发现超市嘅个别品牌嘅米啦，以及咧就系奶粉同埋罐头都有加价噶，加幅咧由几个到10几个%。佢指出啊，平时咧超市嘅零食、米同埋油等等货品咧都会有好多嘅优惠，咁但系疫情期间唔少货品嘅需求咧就有所增加，反而呢啲嘅产品咧系买二送一。減至到咧就係較底價咧嘅情況咧，都已經咧係好似消失咗咁樣。咁啊，華道百佳咧就以現金券嘅抽獎形式啊，將部分補貼咧就俾翻市民啦。咁啊，黃鳳賢就認為抽獎嘅方式未必可行噶，都係市民碰碰運氣咁樣。咁啊，好多市民大眾嘅心入邊嘅想法都係，我碰一碰運氣啦，咁啊碰彩數嘅計劃咁樣。咁啊，所以覺得未必咧係可以直接咧就舒緩到咧就係民困嘅一個措施嚟噶。咁佢亦都咧就係希望百佳抽獎嘅時間要注意私隱保障嘅問題，咁啊適當索取個人嘅資料，完成抽獎之後就應該銷毀啊嚇！以上嚟自文匯報嘅報導噶。 好啦，跟住睇下咧，城報方面嘅港文就講到啦，兩隻狗、五隻貓冇人認領，警方咧係刊發想尋主人噶。香港發生歷嚟最嚴重嘅走私寵物案，釀成最少15条嘅生命係葬身大海噶。警方喺走私艇咧救回咗12只嘅活犬，並且喺兩間懷疑涉案嘅寵物酒店咧就捡走了48只的猫狗，恐怕他们就会 被人违法地走私往内地。水警的总区重案组除了积极就调查走私和中介集团的案件之外，亦都要小心翼翼地处理这一批60只的静物猫狗，并且交由外协帮助的照顾之下，而探员亦都要马不停蹄联络相关的宠物主人，以及就接获海量的查询电话。经过一番的努力之后，现在还有2只狗和5只猫咧就冇人认领噶，警方咧再尽最后嘅努力啦，罕见咁咧发出呢7位孤 意的照片，并且就是附上他们的品种和入口的国家，希望各界帮帮眼，快点帮他们找回主人，等人猫狗可以早日团聚。看回这七只无人认领的猫狗，其中一只就是在走私艇那里检获，另外六只就是在宠物酒店那里取走。由于这件案件的宠物涉案有成75只，当然有些就已经是不幸咁过咗身噶啦，数目系都几多，所以警方同埋外协咧就需要查询宠物嘅去向嘅人数系非常之多。咁例如宠物主人啊，同埋佢哋嘅委托亲友咧，都先后向警方啦，同埋咧呢个外协系查询噶啦，数量超过200个以上嘅查询吓。咁所以咧，警方就仔细咁样作出调查啦，并且要求咧呢一啲嘅主人啊，一定要提供相关嘅证明宠物嘅拥有权嘅文件啊。喺过程当中咧，亦都需要咧同外协两者保持联系，确保宠物最后能够成功咧归还佢哋嘅主人啦，或者系委托人嘅。嗱，现时仲要揾紧咧佢哋嘅主人嘅，包括一只咧就系边境牧羊犬啦嘅男仔啦，一只咧就系暹罗猫嘅女仔啦，一只咧就混种短毛猫男仔啦，亦都有混种短毛猫嘅女仔啦，有一只混种短毛黑猫嘅女仔啦，有只哎呀好得意好细只嘅雪橇犬女啊，同埋最后咧一只混种短毛猫嘅男仔啊吓。如果你真系遗失咗以下嗰七款嘅宠物咧，就自己快啲向警方或者系外协去到联络啦。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今次呢一张新 single 嘅宣传照咧，真系争啲认唔到佢嘅样啊！加拿大嘅音乐小天王啊 ，Justin Bieber， 再加埋 Chance the Rapper Holy。 Don't think that I'll be a saint.But I might go down to the river. Cause the way that the sky opens up when we touch it, it's making me say that the way you hold me, hold me, hold me, hold me, hold me. Feel so holy, holy, holy, holy, holy. Oh God, running to the altar like a track star. Can't wait another second. Cause the way you hold me, hold me, hold me.Holy, I don't do well with the drama. And no, I can't stand it being fake. 今次再唔系玩啲情情塔塔嘅作品啦，非常之正面啊！做咗人哋嘅老公之后咧，似乎成个人都成熟咗啊！呢、這个礼拜我哋 Hong Kong Top 10推介之作 Justin Bieber featuring Chance the Rapper Holy。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 早上嘅8点57分啊，我哋嘅 #，今日电话侧边啊，梗系有华梅姐喺度啦，系嘛 ，Hi 啲。 早晨啊，华梅姐。 早晨，华梅姐。 Good morning 啊 ，Hi 啲，同埋小白。 Good morning， 各位晨光嘅听众。 Hello，、 啊、大家好啊。哇，正话嗰首外语歌真系好听啊。 系啊。 通常咧，我哋都会喺后边加啲嘢噶。 系啊，Holy，Holy，Holy，Holy 咁样啊。 系啊。 喂，咁但系。如果俾你咧見到咧，即係近日咧喺呢個中環啦，啊唔係近日啦，應該話呢個星期六日啊，喺中環啦，同埋喺旺角嗰啲行人天。見到呢，即係唔係話特別針對啲咩嘅朋友，因為好多呢啲家用姐姐呢可能都呢即係收到我哋好多本地嘅信息呢，即係什麼曾經試過有零確診啦、又而家呢即係單位數字的確診數字呢就可能鬆懈了、這一兩天都見到很多呢啲新聞媒體呢都報導返呢就在這個的旺角的行人天橋啊同埋在中環呢都多了很多外佣姐姐呢就聚集啦、忘記了個限聚令啦四個人那隻啦、又成日呢被人見到他們沒有戴口罩或者拉低了個口罩在這裡飲食啦在街頭那裡又或者呢度唱歌啦、跳舞啦，嗱，本来你唱歌跳舞呢，如果你系四个人啊得，同埋呢就系戴住口罩呢都冇乜所谓系嘛， 咁 但系呢 佢哋唔係咧成棚人咁，咁有啲咧外佣姐姐佢又誤以為咧話自己曾經同僱主一齊去做過測試係陰性啊，所以而家出嚟唔怕啦咁。咁呢啲咧都係錯誤嘅觀念嚟噶。咁我覺得咧，即係作為係僱主啦，同埋政府咧，我哋都多啲嚇提醒下咧啲外佣姐姐咧要繼續要係抗疫啊，我哋要做好啲衞生嚇。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嗱，我话梅姐今日 #hashtag 系 Namaste 家荣姐姐 ，Namaste 南马帕吉顾卫生。 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坏车啦，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对行道咧，快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咧排到去浸会桥面噶。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喺对行道快线有坏车，咁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浸会桥面。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有龙尾排到东港中心，东隧的九龙去香港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港乐道西天桥东行去湾仔方向近着中山纪念公园挤塞，龙尾就在西隧的港岛出口，东区走廊西行落中环近着和富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在嘉华国际中心。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龙盘苑，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着富豪东方酒店一段慢车，龙尾界限街近着窝打老道，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日宝达村一段就比较挤塞，在新界丁九桥出九龙方向就慢车，荃湾路出九龙近日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行车缓慢，龙尾排到去环宇海湾，屯门公路出九龙近日青龙头一段车多，龙尾大榄上斜，荃锦公路去返荃锦交汇处挤塞，龙尾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排到马料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唔想辛苦赚翻嚟嘅钱俾人偷晒。咁就要安装闭路电视，最好有高清防撞、红外线夜视、红动态警报功能，仲要确保运作良好。大家亦要保持警惕，怀疑有罪案发生要立即报警，小心保存现场证据同闭路电视片段，以助警方搜证。做好保安措施，贼人自然无所遁形。提防包先，安装闭路电视。 二台中秋好鬼赞，全家开浸一齐玩。 月亮代表我的心， 家人听到就最冧， 再冧不如买嚿金， 有金又有心。 听风骚快活人真系代表我的心。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中秋节快乐。 才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星期一的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来著名财经专栏作家 Jason 毅力帮我们分析大市。 Jason 早晨。 早晨早晨，大家好。 早晨 Jason， 今天的市怎么去分析呢？交给你了。 好，上星期五就美股就出现了一个大幅下 反彈嘅嚇。咁納指又升咗超過2%啦，咁道指同埋標普五百指數亦都升超過1%嘅嚇。咁最主要原因咧就因為即係受到呢個即係科技股嘅帶動啦咁樣。咁另外一方面咧，咁就即係疫情咧，亦都即係持續嘅即係升温啦咁樣。咁歐美嗰邊咧，其實而家個即係疫情方面亦都出現咗一個即係顯著嘅反彈嚇。咁大家都即係又再次咧就即係炒翻呢一個宅經濟概念嘅股份啦咁樣嚇。咁港股呢一邊咧就即係上個星期都比較疲弱啦。咁恆指咧跌咗，即係全個星期計咧，恆指係跌咗接近5%嘅嚇。咁啊，科技指數咧係跌超過6%添咁樣。咁今日咧就即係嚟到今個禮拜啦，咁就因為即係長假期嘅關係咧，今個星期只係得3日市嘅啫嚇。咁仲要聽日咧，聽日開始咧就即係北水咧就會暫停嚇，咁啊放假，咁啊直至到咧去到10月9日咧先至會恢復翻嘅嚇。咁所以今個星期咧就個市況嘅走勢咧就應該會比較即係觀望啦，同埋一個即係成交會比較疏落少少嚇。咁大家都即係長假期咧。個氣氛比較濃厚一啲嚇，咁所以咧今個星期就即係可能個市況咧雖然就話可能會比較淡定，但係咧要小心翻就係可能咧係今日咧就會即係出現一個短線嘅一個即係夾倉博反彈嘅一個情況嚇，咁所以今日咧就即係大家可以即係留意翻，如果你話即係想做一啲好短線嘅一個操作嘅話咧，今日就應該會係一個即係唔錯嘅機會，可以借住即係美股上個星期五反彈咧嚟到去做一個。短線嘅博反彈部署嘅嚇，咁但係恆指咧，其實個短線個阻力位咧，大約就喺23,500左右嘅，咁下面個支持位大約就喺23,000嚇，咁所以大家可以拎住呢兩個位置咧，咁啊做一個即係短線嘅部署嘅。 嗯，睇下呢500啦，可以挫得上去，定還是話跌得再深啲啊嚇？咁啊，散户股民咧，今日啊周生咧就問只啊中國恒大3333啊嚇，咁啊佢啊大概。$16有貨嘅咁樣，見到都可能集團出咗啲壞消息啊，咁啊連日都跌落去啦，咁啊呢只股份點去分析咧？ 恒大咧，其實就即係上個星期咧，就出現咗即係一個網上嘅流傳嘅嘅一份報告啦，就話即係恒大出現咗一個債務問題嚇，咁累計嗰個即係債務咧就已經去到成8,000+億啦咁樣，咁即係受到呢個消息啦，咁大家都即係比較擔心，究竟即係恒大究竟未來可唔可以即係繼續還款啊，又或者正常咁樣去經營咧咁樣，咁所以呢、這個即係消息咁上個星期五就困擾住即係恒大個表現嘅，咁另一方面就恒大自己個即係本身嘅債價啦咁樣，即係亦都係即係上個星期五亦都係急跌嘅，咁拖累埋即係恒大自己本身嘅股價嚇。咁今個禮拜咧，咁其實就即係喺呢個應該話上個星期嘅週末啦，咁其實就傳出咗啦，就個消息就係恒大汽車咧，咁即係佢旗下其中一間公司就會翻去 A 股嘅科創板就上市，咁亦都去集資去減輕自己嗰個負債嘅壓力嘅。咁另外一方面就佢本身亦都有準備啦，即係中國恒大本身自己都想即係回歸 A 股啦咁樣，咁亦都係進行緊嘅。咁呢樣嘢究竟能唔能夠成功咧？咁樣咁就好影響到即係。之後究竟恒大可唔可以即係繼續經營落去啦咁樣嚇，咁所以咧呢單消息亦都係即係亞洲生意應該要繼續留意住嚇。咁如果你話本身$16買咗嘅咁樣，咁我自己睇你都可以即係 set 翻一個止蝕位嘅，咁大約就用翻上一日嗰、那個即係。低位啦，大約就$13左右嘅嚇。咁如果唔穿$13嘅，咁你繼續揸住；如果穿咗嘅，咁我覺得都應該首先要止蝕觀望咗先嘅。 完全明白曬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著名財經專欄作家 Jason 毅力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答聽眾嘅問題嘅。唔該曬 Jason， 咁我哋下個星期再傾過。唔該曬你，拜拜， 拜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九点十三分，早晨，小白，早晨 ，Heidi， 早晨啊， 早晨啊，亦都早晨，听众朋友啦，同大家睇下今日详细天气先，交俾 Heidi 先。 好啊，就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最高气温咧大约去到29度啊，稍后啦，局部地区有雷暴噶，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咧就系吹强风噶，展望未来两三日啦，都系间中有骤雨嘅吓，大定把遮都不能呢个少噶啦呢样嘢。现时嘅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嘅。 嗯，希望骤雨啊快啲走晒啦，咁大家要赏月噶嘛， 系咪？呢个周末希望真系天气好啲。 系啦，希望天朗气清啊，又 仲系蓝月亮、啊。今次个中秋节 系 啊， 阿欧、之前介绍过。 系啊，咁啊睇下 第二个十五啊，第五个月圆好犀利， 睇下系咪真系睇得到啦咁样。咁同埋有啲朋友即系 plan 紧啊，十一都有啲活动进行啦。咁希望唔好因为天雨嘅关系要改变行程啦。咁样系啦，咁啊呢个时间咧都要聚焦讲下啲亲子嘢，咁啊当然要交俾小白嘅亲子百分百啦噃。 晨光第一线，亲子百分百。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啊，我哋亲子百分百咧喺电话侧边啊，继续咧都系邀请到慈惠幼苗教育主任、资深注册社工啊，嘉嘉喺度。早晨，嘉嘉。 早晨啊，各位。 系啊，咁啊，开始翻学啦，部分嘅学生，咁啊嚟紧咧又有更加多嘅学生咧，又可以继续咧就系复课啦。不过咧，即系而家我发觉有一个问题啊，哇！一翻学嘅时候咧，的而且确家长咧系多咗好多自己空闲嘅时间，但系咧翻到屋企因为帮佢追功课啊，一样咧好怕咧就甩咗学校嗰个进度咧。原来呢方面咧都有压力啊，再加上咧我自己小朋友 K3 咧，哇！最近又要喺度好头痛咧，就系佢升小学嘅问题，发觉咧。呢一啲咧都開始造成咗咧，就係對家長同埋對小朋友嗰啲壓力啊！即係有陣時要爭取佢去小學 interview 咧，我自己都好狠心啊，逼佢咧拍片啊，拍咗幾廿 take 嘅陰功，我自己嘅心覺得對唔住佢。呢啲好似都唔多唔少，會唔會影響到我哋嗰個嘅心理狀態㗎？阿嘉嘉。 哇，就咁听你讲，我都觉得好大压力啊！ 哎呀，哎呀，被家婆啦，我对唔住我仔啊！ 因为其实咧，好多时父母都唔系好即系觉察自己个压力嘅。调翻转咧，好多时父母咧都系见到个小朋友有啲咩状况，例如佢唔想做功课，又或者咧佢开始曳啦，又或者咧佢开始真系有一啲咧。倒退行為，倒退一啲行為，例如舉個例，好急不停去 toilet 啦，又或者咧佢要食翻奶嘴啦，又或者咧佢開始食飯要人喂啦，即係出現呢啲倒退行為，咁個父母先 aware 到啦，我要搞佢啦，點解佢咁咧？但係咧好多時父母都唔係好覺察，原來咧有時佢哋嘅狀態，小朋友狀態係同我哋大人有關嘅喎。 哎呀，我真係冇留意到同我有關添，可能係我係咪即係我俾咗壓力佢啊，令到佢感受得到呢份嗰個沉重嘅感覺啊？ 嗱，我覺得有兩方面嘅，第一個咧就係你俾壓力佢，佢嚟緊要即係翻學啦，或者要做功課啦。第二種壓力咧就係你自己好有壓力，於是佢見到你個人嘅狀態或者你個能量場好有壓力，於是咧影響咗佢。因為小朋友咧對於環境嗰個刺激啊，或者環境嗰個狀態咧係好敏鋭嘅。 哎呀，咁樣噶，但係我係笑住逼佢拍片嘅喎 ，interview 嗰啲佢應該冇乜壓力嘅喎，係嘛？我笑曬嘅喎。 你淨係嗰句，我笑住逼佢拍片，你都有個逼字啦。咁你就可想而知，當我哋都用咗呢種字眼嘅時候，其實我哋個諗法啊，即係我哋背後語言背後就係一啲諗法啦。就係我哋好多時咧，就真係用咗呢一種嘅狀態，而呢種狀態咧，我哋未必咧係好理性咁樣去講得出嘅。但係咧嗰個磁場啦，你個人嗰個行為啦，你個表現啦，其實小朋友係好感受到嘅。 係咁啊，所以即係如果我表現得緊張，甚至乎我叫佢 take 多幾 take 咧，其實佢就知道呢件事嘅事態令到爸爸同佢咧。都要好集中精神處理，咁樣就會形成咗個壓力啦。 係啊，最慘係乜呢？就係佢拍呢，其實對於佢嚟講，佢唔覺得呢樣嘢重要，即係對於父母嚟講呢係重要，因為你知道呢咁樣拍片呢可能呢條片會影響佢將來嘅。咁於是呢你就好緊張啦，但係對於小朋友嚟講呢，佢嘅即係佢嘅重視啊，係喺呢一刻開唔開心啦，有冇得玩啦。其實佢個腦咧係冇諗到，喂，我拍呢條片其實會影響我將來，我將來應該要做啲乜，我要升咩學。其實對於佢嚟講唔緊要啊，所以咧你嘅逼咧，其實喺佢嘅角度咧就係、是。佢好驚你唔開心，佢驚你做唔到你嘅要求，佢驚 做唔到爸爸妈妈期望嘅嘢，於是佢嘅压力就会嚟啦。 咁 所以係好唔同㗎，即係小朋友佢睇嘅嗰件事呢，佢重唔重要、啊、或者佢感唔感受到父母其实係来自边一度，个压力都好唔同。 係啊，家家譬如咁讲啦，我又加多啲issue落去嘅。啊，我个同我小朋友讲，如果佢拍片呢啲係压力嘅，咁我就同佢讲话，如果拍片呢拍得唔好嘅话呢，咁佢第日就要去寄宿學校㗎啦，咁佢又驚啦，係咪？好啦，跟住又同佢讲，如果拍片拍得好呢，咁爸爸就会送一个呢超人嘅变身器俾佢，咁佢又开心喎、啊、咁样。即係同时呢好似用一啲有少少逼逼佢啊，令到佢觉得原来件事系同佢自己前途有关；又有少少甜头啊，令到佢觉得做完件事咧啊，又好开心，又有自己想要嘅玩具。咁样嘅方式即系叫做软硬兼施，系咪又帮到手，令到佢知道发生紧咩事，同埋心理状态会唔会处理得好啲咧？ 嗱，你呢种嘅处理咧，第一就系咧开头嗰种咧，你要去寄宿学校噶啦。嗱，呢一种咧系一种恐吓啦，又或者佢究竟知唔知寄宿学校系点咧，我就唔知啦。即系你系谂住喂寄宿学校，跟住令到佢唔想，跟住佢就想佢就会努力啲拍啊嘛。 系啊， 系咪啊？即系咁，其实呢种都系有少少，我哋话即系等佢惊啦，即系。即係等於刷，喂你唔刷牙就會蛀牙，跟住俾隻好核突嘅牙俾佢，即係其實呢種都係差不多啦，即係我哋叫有啲恐嚇咁啦。咁而另外咧，你講另一種就係一種獎勵啦，就係、是、你做完呢樣嘢就會有獎勵啦。但係最慘係乜咧？呢兩種咧都唔令到佢有一種正面嘅動力去做。 哎呀，錯啊！原來我錯咗， 就冇話啱錯嘅，但係我哋一齊咧去諗多啲嘢啫。舉個例，你一種威嚇咧，係令到佢驚咗會發生呢個後果，於是佢就要去做啦。咁樣，咁呢種咧係一種負面嘅，我哋叫負面嘅 reinforcement 啦，但係都係一種壓力嚟嘅。咁但係調翻轉咧，你嗰種獎勵咧，最慘係呢種獎勵咧，同佢做嗰樣嘢其實冇乜好大關係嘅。 哦。系、哦， 咁於是係啦，因為冇乜關 係 啊嘛，係啦，佢個重點就集中咗喺個獎勵度啦。咁佢究竟 enjoy 拍呢條片，其實對於佢嚟講係唔緊要、哦，因為佢到最終就係想要嗰個獎勵啊嘛。 咁如果即係要翻學嘅時候，我哋應該點樣俾獎勵佢係有關係嘅咧？ 所以咧，其實佢令到佢覺得呢一樣嘢係對於佢嚟講係開心。同埋緊要咧，嗱呢一個就變得一個最重點啦。我舉一個咧，即係再比較道地啲嘅例子，咁、 啊、 可能你會明多啲。 好 啊。例如有個家長同我講話，喂，我個小朋友而家唔刷牙。 嗯。 佢問我點解要刷牙？ 會蛀牙。 咁我於是就叫佢講啦，話喂，你唔刷牙咧，就會變咗呢個阿婆咁啊冇牙啦。咁、啊、就係用咗你頭先講嗰種威嚇啦。咁佢見到就好驚啦，於是又努力刷咁樣啦。咁、啊、你好開心喎、啊，因為你見到佢好努力刷啊嘛。 因為就飯啦。 係啊，就飯啊嘛。咁跟住咧。哦，跟住如果你有個家長就話，唔係喎，佢刷完牙咧，我就會獎勵佢一啲嘢啦。 嗯， 咁可能獎佢睇書咁樣先算啦。 嗯， 咁啊睇書呢一個咧就好似你個獎勵咁樣啦，就可能同刷牙冇關係嘅。 係。 咁但係可能好中意同佢睇書，於是佢就刷啦咁樣。咁、 啊、 但係如果調翻轉喎，有家長試過做過兩樣嘢。第一個家長、 啊、 就同佢做咧就話：，喂，嗱，你問我點解刷牙嘛？咁係咪你覺得即係唔刷牙都得啊？咁樣嗱，呢、這個就好睇家長你自己咧嗰、那個接受程度有幾高啦。咁我小朋友就話：係我唔知點解要刷牙啫，咁就唔刷牙我都得㗎咁樣。咁、 嗯、 我家長真係同佢講話：咁不如我哋一齊唔好刷牙啦、 啊。 我哋唔好試下唔刷牙，我哋都係睇下會係點啊。 好威於盡喎呢招。 係啊，但係個父母真係要你自己都得卸，但你唔可以個小朋友唔刷，跟住你刷咁樣啦。咁啊，真係一齊個。真係頂住喎，個家長同小朋友一齊冇刷牙一日，跟住 keep 住喺佢面前下啲氣啊，跟住同佢講嘢咁樣，個小朋友真係 feel 到，哇！原來咧唔刷牙好臭噶。嗱，你未去到阿婆嗰個後果啊，即係抵甩曬啲牙，但原來每日唔刷牙咧，原來係好臭嘅口。咁佢就喺個經驗裏面去發現，原來唔刷牙係會口臭，原來口臭係呢個樣，而唔係個父母咧。好多時咧，我哋就好驚小朋友唔知咁樣啦，就口講俾佢聽。嗱，如果你唔刷就口臭啦，但係佢冇經歷過啊嘛，你就成日就預示咗個後果俾佢聽啦。但係佢冇經歷過，佢唔知原來有幾臭。咁嗱，呢一個係其中一個家長試過做嘅一樣嘢啦。咁另一個家長做啦，就係、是。喂，我哋一齐刷啊！嗱，你又帮我补刷，我又帮你补刷，我哋一齐刷牙，咁刷牙嘅过程就好开心啦，或者一齐补啲水出嚟。 哦， 即系我哋点样令到个小朋友 enjoy 嗰一刻嗰个状态？ 系令到佢享受嗰个时候。 系啦，又或者令到佢真系确切咁感受到，原来唔做嗰样嘢，佢要承担啲咩后果， 哦、 而唔系我系恐吓嘅。 嗯 咁 呢一个就即系小朋友就会真系切身处地，真系会有动力去做嗰样嘢咯。 哦，咁所以就算咧，譬如嚟紧就全面复课咁样啦。咁所以我哋都要谂多啲嘅方法咧，系一啲嘅叫做措施啊。是自己同小朋友呢是可以参与到而是同学校嘅生活系有关嘅工作一啲嘅体验。令到小朋友呢就可以好快脆就知道啊原来我唔俾心机读书跟住我有啲嘢系得唔到嘅咁令到佢喺经验入面呢就得到一啲嘅教训从而令到鼓励返佢咁样系咪最好囉。 都系嘅同埋呢我觉得而家复课呢好有机会个小朋友已经出现咗一啲好有压力嘅状态啊，因为佢即系有啲有部分小朋友已经复咗课啦嘛，咁我觉得咧最紧要咧系父母自己都要好留意自己嘅状态，即系你唔好你自己用你个目标就系我想你喺翻学系适应得到，而你自己都唔去觉察，其实你自己都好有压力，同埋你好有要求小朋友要做到点，但系我哋同时都要同理心小朋友。对于他来讲现在这样复课呢就等于你突然间辞了一份工你去新公司一样。 嗯是不是都有时间适应的。 是啊你用你这种心态去想呢其实他这个状态很正常的同埋你自己要好知道呢你要真的给一个很阔的空间呢去给他慢慢去适应呢其实这个反而在复课里面我觉得父母很多时候都不太觉察的。 是啊。所以我们即做父母的就要刚才嘉嘉那句很啱啊。当小朋友呢返学就好像我们转一份新工这样。那么将心比己就更加容易呢就知道小朋友怎样可以呢投入返校园的生活啦。给点时间他那么一起鼓励一下那么最好啦是不是好今天早上唔该晒嘉嘉啦唔该晒你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十点 晨光第一线 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晨光追踪三十一 最终三十一当然除了朱海婷、小白啊，仲有 Cousin 罗启新啦。早晨 ，Cousin， 最中意你啊， 早晨， 海婷，早晨啊，早晨，小白， 系喺度， 系。 喂，咁啊，今朝早咧讲下啦呢样嘢啦吓，今晚八点啊，铿锵集咧叫等了又等，题目系佢等乜嘢咧咁样。 是不是上楼啊等上楼那些啊 不是啊因为呢在这个就是第三波疫情爆发之后呢老人院啊没得探访。 哎呀 切身处地的感觉啊。 是啊那么他老人家呢你知道呢真的很紧要的嘛就是都他们都出了很多问题就是没啲仔女来探访呢听说有些人会精灵度下降啦咁你屈屈寡欢啦咁究竟即係喺呢个老人院里面嘅情况係点样呢咁今晚八点就可以睇下关心下呢个社会啦。 一定要啊 係。係啦好。 係啦。咁去到呢日上八点半啦。咁我哋呢就係即係有一样嘢呢急起上呢就好想搵佢嘅。係但係呢即係用完呢就係、是、哎呀走夹唔头啊。 厕所 囉。 唔係一般嘅厕所。 公共厕所。 係啊真係呢你公厕呢样嘢呢那個環境呢即係不論係新同舊喎咁冇乜關係反而係唔同區域呢即係睇下打你嗰個人呢、有啲好啲㗎咁但係呢公廁呢即係唔單止啲設施呀、衛生差咁樣喂原來呢你知唔知喺裏面呢公廁嘅潔手衛生設備呀、即係嗰啲撳呀嗰啲洗嘢洗手嗰啲呢係藏有52種細菌呀、 甚至乎你撳出嚟嗰啲水呀你其實都唔知覺得乾唔乾淨啦係咪 冇錯啦所以呢我係戴埋呢個手套去呢一個去個公廁 咦咁你去完廁所之後咁即係洗個洗洗個 手 套啊 洗手套囉、 哦、洗手套 係洗手套 好啲好 然之後將佢掛喺嗰啲跑步嗰啲帶呢有啲扣㗎嘛吊吊揈咁樣囉 望乾佢 即係好似四隻手咁喎你變咗 係啊冇辦法啦咁樣咁另外有一樣嘢呢就係即係啲都係同啲老人家但係院舍有關嘅就係有啲呢 即係義工髮型師啊，係、 嗯、 會上面上門咧，同啲行動不便嘅長者咧剪、 哦、 頭髮啊。咁、嗯、今晚咧睇 Alex 同埋 Cherry 咧，就有啲乜嘢資訊帶俾大家啦。 好， 咁啊，另外咯，睇下一樣嘢咧，就係、是、去到咧。一齐闯天下，我的乡村生活啊！第三集啊，即系今晚九点半嘅咧。 系 咁，今次去边咧？阿 Kimmy 咧，咗贵州省嘅高山嗰啲村民屋企咧寄宿。 哦， 咁咧，另外咧，佢哋就会学去种米啊。 嗯， 你知啦，即系外国人食米已经少噶啦，系嘛？ 嗯， 佢而家仲试下种米添啊。咁、嗯、另外阿 Chris 咧就会去到苗族旅行。哇，苗族呢啲咧。即係佢哋即係會覺得好新鮮啊，係咪、 哦、 我哋見到都新鮮啦、 嗯， 即係戴嗰啲首飾啊，嗰啲 銀 器 啊， 同埋嗰頂帽啊，咁、 嗯 啊、我即係每一次開嗰啲即係中國嗰啲大會咧，你都會見到一個好高嘅 頂帽高過我咧 嚇。咁啊好啦，咁跟住今去到今晚咧十一點夜廣場哲學有偈傾咧，就會有個新嘅系列啊、 嗯， 就會請嚟香港嘅哲學家同大家咧就係結面傾談嘅。而第一日咧就係、是、會請嚟呢一個香港哲學家陳祖維啊。咁啊，陳祖維教授咧會同大家講下咩咧？就係、是、儒家學說，即係唔係嗰啲 yoga， 即係孔子嗰啲孔孟思想啊，同埋現代人。同埋理想人生有咩关系呢咁样、 嗯， 今晚可以听听啦。 好，今晚留意住啦，唔该晒，吉神， 拜 拜。 拜 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一个联邦法院裁定暂缓执行特朗普政府禁止下载抖音海外版 TikTok 禁令。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法院经过90分钟聆讯，批准由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提出的要求，意味美国用户可以继续下载并且使用 TikTok。特朗普政府先前下令要求 TikTok 在当地时间星期日起下架，不过法院拒绝字节跳动要求，暂时不会就11月12号华府禁止 TikTok 在美国境内提供服务期限作出任何命令。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点名批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未有对25年前表示不会将南中国海岛礁进行军事化的承诺。国务院发言人奥塔格斯说，中国现时在有争议的岛礁毫不顾忌进行军事化挑衅，部署反舰巡航导弹，扩大军事雷达和信号的情报能力，建造战斗机机库和跑道，并且利用数以百计的海上民兵船队配合中国海警船，以常态的方式骚扰周边国家的渔船，以及开发石油和天然气的工程。奥塔格斯批评中共没有兑现承诺，呼吁国际社会要继续反对这种令人无法接受和危险的行为。美国将会继续和东南亚国家和盟友站在同一阵线，持续抵制中国控制南海的企图。美国纽约时报报道，总统特朗普在2016年胜出大选当年和2017年分别缴交750美元所得税。报道引用超过20年的报税资料说，特朗普在过去15年有10年完全没有缴税，大部分原因是特朗普的公司汇报了亏蚀。特朗普很快驳斥报道是假新闻，又指他有交税，当他整理好报税资料之后就会一目了然。特朗普集团首席法律代表向纽约时报发信，指报道内容大多数都并非事实，说过去十年特朗普向联邦政府支付数千万美元的个人所得税，包括自2015年宣布竞选以来支付了数百万美元的税款。不属于欧盟成员国的瑞士全国公投结束，一如预期，有61%人反对废除和欧盟签订的人员自由流动协议，39%人表态支持。 瑞士司法部长认为公投结果反映民众再度确认瑞士和欧盟的路线正确。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说，瑞士民众透过公投表达出清晰的立场，相信欧盟和瑞士共同拥有美好的未来。有反对废除协议的选民忧虑，瑞士废除和欧盟订立的协议，瑞士民众难以自由前往欧盟其他地方生活和工作，令到经济陷入衰退，成为真正输家。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9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275点，升36点，总成交金额56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26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35点，升20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07蚊，升3.5；中芯国际17.48，升系跌1.08蚊。新上市嘅再鼎医药系报605蚊。阿里巴巴261.6，升3.6；美团点评237蚊，升5蚊。中国恒大14.92系升1.1，友邦保险77.45跌2毫，汇丰控股28.4跌系升2.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5.46，瑞士法郎0.929，加元1.339，人民币6.818。英镑对美元1.277，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655。日经平均指数报23,348点，升144点。港金现价报17,190蚊，跌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9.81美元，卖出1,860.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一架坏车同埋一宗交通意外啦。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对行道嘅快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接近映月台对出。重复多次咧，就系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对行道嘅快线有坏车阻路，咁龙尾接近映月台。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奇德尊新村有交通意外，咁车龙排到去有线电视大楼对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奇德尊新村咧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有线电视大楼。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排到去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落去渣华道那条支路挤塞，龙尾去到海丰园。在九龙蝴蝶谷道去长沙环道方向挤塞，咁龙尾排翻上去呈祥道，近住明爱医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观塘绕道来回方向，介乎九龙货仓同埋观塘码头呢一段咧，都系车多。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车多，排到去青龙头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 日又唔舒服，唔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同立即睇医生。 系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嘅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嘅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大家好，我是胡鸿钧，同学们可以回学校上堂了，不过大家记得继续保持社交距离和戴好 口罩、啊、在学校进食之前记得要用碱液或者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20秒，这样回学就安心了。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早晨9:39 ，Hadi 小伯，你哋好啊！ 早晨啊！ 早晨啊！今日嘅享乐时代就要交俾 Hadi 朱海婷啦， 交俾我啦。嗱、嗯，呢、这个礼拜咧就大家都倒数紧中秋节啦。 梗系啦， 之前仲系咧封烟嘅时候咧，都同大家喂，我哋留意过今年有啲咩嘅中秋嘅月饼可以去即系买嚟食下，买嚟试下啦。但我今次贪心啲啊，我想一下子咧满足三个愿望，好似小朋友咁。 几好喎、啊！又有得玩，又 有 得睇。 中秋节嘅感觉，嗯、但你知小朋友？你同佢讲净系食月饼，佢可能觉得月饼好食好甜，嗯、但系嗯，如果有啲嘢系更加切合佢哋嘅需要，而又可以玩埋嘅、哦，我谂就更加之令到佢哋疯狂啦、哦。好啦，咁其实咧就 我 细 个都有玩啊，不过系攞个月饼个盒，嗱唔系点啊蜡烛仔啫。 我嗰啲玩咧就唔使去室外嘅，喺室内同埋舒舒服服都玩到嘅、嗯，因为日间玩咗呢个先咧，我哋夜晚再玩灯笼啦。咁、啊、其实我都知道咧，坊间咧啲妈咪真系好食。啲小朋友啲媽咪爹哋，每年可能對佢哋嚟講咧，哇嘅生日蛋糕啊，或者而家咩節日都興有蛋糕喺屋企， 係啊係啊， 因為都係揾個藉口大家去開心一下，影下相啊， 揾件嘢又食下咁樣咯。 係啦，咁今次咧我就結合咗咧，又揾到一個結合咗中秋節啦，結合咗小朋友中意有蛋糕嘅感覺啦、嗯，但係都可以令到佢哋滿咗而歸啊！有啲嘢唔食，即嗰一刻食完仲可以帶走嘅， 都係月餅蛋糕， 月餅蛋糕 似啦，係 似啊， 月餅。構思嘅朱古力 bombshell， 哦， 大家都 有冇連用嘅先？有冇連用嘅先？ 冇啦，應該係 兩層講曬俾你聽。咁其實咧，呢一個嘅品牌咧，我諗都即係近呢一兩年，大家都知道係好流行嘅啦、嗯。就一大個咧，可能唔同造型嘅，但其實你望落去以為係蛋糕，但其實係一個硬身嘅朱古力殼啦。咁、嗯、咧。跟住咧，你平時蛋糕係切噶嘛？但唔係，佢俾個錘仔你，同埋好多個嘅袋仔嘅。咁、嗯、就係話，你生日嗰個好，或者今次我哋一陣會介紹呢一個嘅中秋節主題好，就攞個錘仔，哇 ，block block block block block， 咁啊，又預期好似即係剝開佢啊，大家好 似傻瓜，邊個係傻瓜？剝下佢先， 或者大家一齊去開咗佢咁嘅意思咧。咁、一開咧，無論係咩款都好咧，入邊就會有大量咧小朋友見到會瘋狂嘅朱古力豆啦、糖啦、曲奇餅啦，就 boom 咁流出嚟噶啦。咁佢哋就好開心咧，每人攞個紙袋咧，就係咁哇，執落個袋度啊！你可以睇到咧，即係小朋友嘅白態，執嚟擺落口先啦，定係執嚟袋落個袋度先啦？究竟做邊樣先？佢哋好忙嘅。 個袋敷咗咪即刻用個口裝住佢咯。 其實可能係執到成口都係之後再擺落個袋度。 有機會 係啦。就是一个很开心的活动啦。咁、我之前咧 终生相 有不同的朋友咧，嗱，例如个大人生日，老婆送一个大的金俾佢，一个金币嘅，咁又大人生日 造型咧，真系摆上网 up like 咧，真系好正 嘅。其实好开心嘅，好多噶。嗱，如果你话系即系大众都啱嘅，之前有一个大吉大利啦，或者系一个系金元宝啊，招财猫咧，就一定系即系我谂新年啊，几时咁开心？ 啤酒都有，啤酒造型嘅 女孩子嘅好多花花，有个心、好似。个锁咁样啊，或者系好似钻石心形嘅造型，又有满足到你哋啦、至于小朋友嘅 unicorn 嘅独角兽啊、兔仔啊，咁乜嘢造型都好靓嘅。不过咧，啱啱咧，即系我跟啱啱呢几日去试咗嘅咧，就系佢哋今年咧，即系中秋节咧都出埋呢一个，我觉得几中西合璧嘅一个配套。咁、佢中秋节嘅造型就系乜嘢咧？好似咧一个立体嘅波波咁样啦。咁我自己就话啊，如果你中秋节嘅，我就当好似一个月亮，好似一个球体咁样啦。 好啦，咁就係一個粉紅啊、白啊、黃色個 pastel 嘅變化嘅一個波波啦， 一朵花咁喎，依家個 形 態 係其實就係一隻兔仔嚟噶。咁、哦、你成日覺得嫦娥奔月都會有拉拉 有 玉 兔 噶嘛，係咪？ 咁 頭先你形容個花咧，其實就係佢個盒本身咧，下邊就一塊塊紙嘅，好似粉紅色嘅花瓣，你拍開咗咪好似有個蓮蓉嘅感覺，蓮花嘅感覺咯。咁、哦、呢個咧就係一個喺個成個大盒一開出嚟，小朋友會好瘋狂嘅朱古力兔仔造型嗰方面啦，咁剥开咗之后，当然啦，都系疯狂地咧，就系攞朱古力啦。咁 有冇唔舍得整烂嗰只咁得意嘅兔仔啊？ 其实佢哋绝对冇， 冇啊！哎呀，好惨啊！ 因 为 绝对知道内在乾坤，你点可以唔 break 开佢，唔可以打开佢咧？咁、但系咧，佢嘅细致位就系咧，今年个盒啦，呢、這个圆形盒嘅下边嗰层咧，装 住 个 兔仔嗰个盒， 一个就系、是、一个圆形嘅半圆形盒啦，就系、是、咧有月饼奶皇嘅。月餅喺入邊啊，幾多個咧？應該係六至八個，因為一嚟就已經掹咗出嚟啦。 即係有兩一樣嘢有滿足到兩種願望。 咁變咗你傳統同新派都有啦。傳統嘅啲爸爹啲爹哋媽咪買翻嚟，好啊，有我哋想要嘅奶皇月餅。咁你知呢個品牌都係出自於其中一間酒店嘅餅房噶啦。咁佢哋嘅呢一個嘅，我諗奶皇月餅都即係亦都係一定有保障噶啦，個質素嚇。咁你可以食啦，小朋友又可以俾佢哋有得玩。係 喎， 咁都幾滿足到我哋話啦，中秋節其實。本身諗住傳統啲嘅，但係而家啊，算啦，疫情今年咧都好多嘢，我哋唔可以出外做啦，咁、就真係對啲小朋友好啲啦。 啊，呢一樣嘢都幾新派，不過對於女仔嚟講就可能中意啲咯。唔知男仔咧 會有啲男仔造型，譬如機械人啊、汽車啊咁樣。 都有， 但係可能啲男仔真係唔捨得。抌烂个 虎头咯， 你必须要起码咧揼之前进行呢、這个，我哋话剥饼仪式之前，都起码有三个字至半个钟咧，你多角度影晒， 系啊， 你要影嘅角度啊。 如果未影相就整烂咗点算咧？ 蛋糕自己 selfie， 你同佢嘅 selfie， 大卫嘅 selfie， 咁一都一齐影晒相噶啦。咁我觉得呢个都几好。但系咧，我要赞一样嘢就系咧，其实我之前都食过佢哋咧一个系生日嘅就设计啦。咁你知我都食朱古力，但我唔系超食好多朱古力嘅，我会觉得有啲。甜嘅，但今次咧，因為佢成個即係個中秋節嗰個嘅形態咧，都係睇落似白朱古力喎。 係 咁你會 expect 哇，白朱古力會唔會更加甜咧？咁、但係我 turn out 我食咗，我又覺得都 OK 喎。今次個白朱古力你唔會覺得真係甜得小朋友嘅甜度。但是大人都吃到、即是我们绝对大人都接受到的甜度咯、我觉得如果我们中秋节的那不如吃这件事的时候配一杯中国茶、或者配一杯咖啡咯。 是 ,Heidi 是时候又冲出来问一下你。价钱大概系点样玩法噶？ 咁你都预即系三个位至四个位，或者 四个位 啊， 去到贵啲啊，三个位啊舒服啲咯。 咁你都可以拣 size 嘅，咁啊送礼或者自用，咁啊色随尊便，你自己去选择下咯。 系咁啊，今年大家都要找紧呢一两日要送下礼。 作为呢个妈咪咧，或者系小白爹哋嘅心态咧、我就会咁，我啲小朋友嗱，我俾个甜头你之前咧，不如我哋一齐咧攞啲中秋节一啲嘅古仔嚟讲下啦。咁、起码要。等佢哋了解一下究竟中秋节嘅来源啊，点解会有兔仔啊？ 系咯， 点解嫦娥啊？等等，要佢哋做少少功课先啦、可能要玩嘅问答游戏、你答中咗妈咪问你嘅问题咧，你就可以卜啦。 系啊， 答错咗会唔会唔俾个锤仔佢？ 俾个细啲嘅纸袋佢。 咁啊，希望大家中秋节啊，即系嚟紧嘅中秋节都过得开心啦，同埋充满爱啦。 好。 将琐碎凡事暂时卸下，回想一下半生的风沙，平静活到优雅，看着落下，难明白到你今天懂了吗？这风雨磨练大情绪吧，才懂得看更高深的话。越学到不再孤单牵挂，来日陪伴我发光阴试一下，陪着我走漫天地自由，长夜可分享，喝杯冰酒，未分侣让爱人未看够，靠近来别要保留， 见我好，黎明时亲亲你手，温暖问候，情人如最亲密好友，多么感激那天我共你甜蜜邂逅，那温柔约束紧不会放手，由我拥抱的彷徨时不必颤抖，等我善后，彷徨由我一力拯救，过去未来被岁月也冲走，淡淡然望透。终于我仍亦是望以后，你在旁好比应有尽有，如今我就算没有俗世的丰收，和你也是美不胜收，陪着我走漫天地自由，陪着我数漫天的星宿，历遍天地来陪我，幸福可拥有。如每天我可黎明时亲亲你手，温暖问候，情人如最亲密好友，多么感激那天我共你甜蜜邂逅，说出来幸福请不要带走，由我拥抱的彷徨时不必颤抖，等我善后，彷徨由我一力拯救，过去未来被岁月带走，无悔一生给你所有，风雨在后如何仍紧握你手，想到日后无人仍怕经历不够，一生只想每天也共你甜蜜照旧，这需求心不会带走，由我心爱的迷惘时不必颤抖，总会念旧，情人仍爱得极深厚，过去未来被岁月带走，迎着风雨中跟我共行就足够。 黎明的作品全入爱。 喂， 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我呢个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晨光 Morning Call， 我哋电话侧边有阿 Kitty 喺度啊，早晨 ，Kitty 早晨， 早晨各位好， 系啊，有啲点唱系咪啊？咩事啊？今日系 啊，我想同一个旧同事讲啲加油同埋祝福嘅说话嘅，因为佢有啲唔舒服咁样咯。 佢叫咩名啊？旧同事。 我叫佢做保长， 保长 系啊， 街坊保长嗰个保长 系啊，一时唔偷鸡做保长，就叫佢做保长。 好，保长， 我哋咧就同年同月入间公司嘅， 系 咁都超过30年啦。咁啊，最近就辞咗职咁样咯，但系即系最近都有见面咁样咯。咁就知道佢身体有啲唔舒服，有啲毛病咁样。系啦，咁希望佢打气咁样啦，加油啦！ 有咩说话要亲自同阿保长讲啊？交个时间俾你先啦，好唔好啊？ 好啊，唔该。保长啊，嚟紧可能你需要接受治疗噶。咁请你放心，交俾医生，尽量配合佢哋嘅治疗啦。如果咧就有阵时情绪想抒发下，你就尽情去抒发，唔使谷住嘅。咁你勇敢去面对，积极去接受呢个疗程。一定会康复的。保长啊， 我唔后悔，你唔放弃，一定要幸福啊！加油努力， 啱啊！幸福个最紧要，系 好，我哋仲要去食饭噶， 系啊！加油努力啊！吓， 仲要飞噶嘛？之后梗系快啲， 好啊！真系啱听啊！佢中意食咩？平时保障你同佢中，通常以前出街食饭系中意咩？食咩多噶佢？ 我哋乜都食噶， 系啊， 我哋乜都食噶，都冇乜所谓噶，系啊。平时虽然大家喺工作上都可能大家各有各忙碌啦，都好少倾偈啊。 系， 即系而家可能我已经冇做啦，咁反而即系嗰友情先好似系真系个开始咁样咯。 咁多啲时间就叫做短信下对方啦，或者打个电话俾对方啦。因为疫情嘅缘故，可能未必成日做到探病呢一个工作咁样。咁但系头先你讲得好好、啊，真系可能有病患嘅人士咧，其实个心灵都要好强大嘅，因为可能要继续坚持一次唔得，要接受第二次。咁最紧要就系到最后个结果系 OK 咁啊，药到病除咁啊，可以做到康复就非常好啦，系咪啊？ 系啊，冇错。 咁啊， 你平时今日你点唱，其实都是一个好特别嘅一个安排。但平时我相信你都一定会、Kitty 都会做足，就系定期嘅一啲短信啊，呢啲、可能 send 个公仔俾佢啊。其实在心中佢都会一定会每一日都感受到 嘅， 系咪啊？ 捉紧幸福啊，好紧要嘅。 系啊，喂，你自己咧都要睇住自己啊，近排都要身体健康啦，系咪先？ 系啊，系啊，多谢大家咁话，大家都要身体健康。 系啦，咁啊，就嚟中秋节啊，人月两团圆之时啊，当然要同。你讲声咧，中秋节快乐啦！咁 啊， 食咗月饼未啊？你吓 未啊？ 未啊？先开啲月饼嚟食下喎。系啊，同啲 friend 讲下，喂，有冇月饼送嚟先？咁样啊，即系其实呢个咧就唔系话贪心，只不过系打开个话题个盒子。 同埋其实而家咧嗱，各位尤其是 Kitty 都系女士啦，都一定会注重健康，食得嚟都要健康咧。就最好咧，每譬如可能约三五知己或者四个人啊，四个人之内咧，每人带唔同嘅款啊，浅尝到唔同嘅味。又唔使一个人食晒咁多咧，都几开心嘅月饼 party 啊！ 系啊，咁啊，月饼放题啊，系啦，希望你都过得开心啦。咁啊，保长就药到病除，健健康康，送呢首作品俾你哋，好唔好啊？ 一定要幸福啊！吓，会好翻噶，唔使担心。 多谢你电话， 拜拜， 拜拜， 好，拜拜。 We'll be right back. 流泪，心酸更不应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 琴嘅紅日啊， 系啊，啊紅到咧，而家時間就快去到10:00啦嚇，我哋明天早上再見啦， 再見， 拜拜。